信部都有与会。今次全会将重点讨论明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亦可能深入讨论加强民众思想教育和整顿社会风气等方案。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水灾持续，至今造成20人死亡，近300人受伤，超过43万民众受灾。州长话，今次是当地历来最严重的水灾，有72个城市正处于紧急状态，预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降雨。巴伊亚州在上月底起落暴雨，当局在圣诞假期疏散大批民众。在首府萨尔瓦多，今个月的降雨量已经是平均水平的5倍，导致两座大坝缺堤。当局说正监察另外10条有倒冧风险的堤坝。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41点，跌81点，成交金额2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8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2，跌12蚊；美团218.6，跌7.4。贵州银行2.58跌2仙，阿里巴巴112.7跌3毫，开拓药业最新是14.82跌30.38，快手73.05跌2.5，中国信达1.46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74。瑞士法郎8.497，澳元5.639，加元系6.094，新西兰元5.311，欧元8.828，每百日元对港元6.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5点，升308点。港金报16,8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美元，卖出1,81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顺利村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顺利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至讲电话，或者是同车乘客带路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各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张峰在建议陈延年揭发陈独秀丑陋面目公诸于世，正在交涉之际，赵世炎等人攞住斧头冲出嚟，斥责陈延年私下交易。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区歌唱大赛。十九区歌唱大赛，众多成功演艺界人士，他们的起点都是在香港电台。下一个可能是你。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加埋佢要几浪漫有几浪漫。这张专辑除了自己的成员之外，亦都加入了很多乐手在制作班底当中。譬如这首充满着浪漫氛围的《童年》，就找来一位玩萨克斯风的乐手 Timothy 参与。作曲填词都是 Supa， 编曲的 Supa J1&3。感谢 Albert Supa Momen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pa Moment featuring Timothy Sun《童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好快乐嘅。第二张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系快乐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中快乐人。 快乐即是风骚，风骚即是快乐，每日呢风骚快乐最快乐的。早晨，我是梁继章。 我是寒冷天气瑞。 早晨，星期二二郎神。 什么二郎神啊？ 两个男郎、 哦、 一个女神。 哦，好嘢。 好嘢。 二郎神三隻眼， 果然創作力甚強啊！好，開始我哋今日節目，其實係咪已經進入咗呢個習慣冷氣冷凍模啦？其實已經， 其實我都有覺得今日唔係太凍。 其實今日係咪已經回暖少少添？如果以嗰個度數嚟計，咁而家15度啦，係咪？所以你濕到73%，因為琴日單字嘅啫嘛，琴日 11。 唔係啊，有啲地區7添㗎， 唔係我哋翻嚟嘅時候係11啊嘛， 一路11、12、13、14， 咁上係咁上啊嘛，聖誕快上啊嘛， 去到15啦， 係啊，今日一嚟就已經15啦， 係啦，所以我琴日都講咧，其實我哋而家對呢一個冷凍嘅天氣咧、嗯，反而有種唔捨得嘅感覺，唔、嗯、知道你有冇啊、嗯？即係覺得哇，可以著下手套啊、大褸啊、頸巾啊咁樣，因為好快咧，太陽一曬咧，或者過多兩日冇咗個冷風咧，突然間係20㗎啦， 係咯、嗯，你出到街好似好異常咁啊，哇，阿叔做咩？着件长衫、啊， 我琴日咪系咯，我琴日晏昼咪就约咗朋友嘅，跟住我琴日咪着咗件好大好大个大嗰啲即系好难着嘅，就系有毛毛嘅皮褛嘅。晏昼去到出边已经觉得自己有少少奇怪，因为一出咗太阳已经暖啦， 系啊， 嗰件衫已经着唔到啦，你只可以就攞喺手度。不过到4:05嗰个太阳一收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哦好啱啊咁样啊， 你真系咁嘅声咩？ 系啊有啊，就都着到啦，真系咁样啊！ 咩呢声对你又唔开心啊？ 你唔中意噶？ 唔中意咩？吓呢世界上有 即系出现喺我把口，你就会觉得我明嘅。 呢、這个世界共和噶嘛，共融噶嘛，咩声音都可以接受噶嘛，系咪？好啦，下次我哋3个钟头节目，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早阵时间我哋送俾你有呢个 Jean Cotton 嘅旧歌，陈先生。 Me and the Elephant. So we went down to the city zoo just to kill an hour or two out in the good sunshine. But we had so much fun, we were glad that we came. We fed all the animals and gave each a name. Didn't even mind when it started to rain. We had a real good time. But now that it's over and you're far away, I miss you more with each passing day. All my friends sympathize and say, you'll forget in time, yes you will. Give yourself a little time. But it's already been well over a year, and just in case you're interested, you might like to hear how everybody's doing down at the city zoo without you. Well, the monkeys forgot you, the hippo forgot you, and so did the kangaroo. Me and the elephant, we still remember you. Me and the elephant, we'll never forget you. 除了这个英文版本，中文版本我们转出的是由郑中基。郑中基唱的叫做《伤心的小鹦鹉》。 人接有快讯，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怎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水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重到我与你都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 好啦，有郑中基嘅呢版本，其实最初咧有另外一中文版本，陈迪康嘅《伤心的小鹦鹉》歌就好耐之前啦吓。今早送俾大家嘅两首 remix 歌就系有呢个 Me and the Elephant 同埋呢个啱啱嘅《伤心的小鹦鹉》。早晨，早晨， 早晨。 好啦，今日咧其实喺讨论区内见到一篇嘅文章咧，我就谂起首先咁讲咧，我哋咧就唔会对呢啲嘢咧尽信嘅，同埋好多嘢咧当睇完就参考一下咁就算啦。佢就话咧钟啊，时钟啊 ，clock 啊，咁啊唔应该咧有以下嘅一啲嘅用法咁样。 系啦，阿叔冇玩胶袋，系 Lisa 嗱，我知道，但你冇喺呢件事讲玩胶袋。 咁样有边几个用法咧？即系有边几个最好唔好咁样做法咧？咁样，咁我觉得咧，呢啲纯粹听完就算啦。但系其中一个我有少少同意，有啲我唔系好觉得。有一个咧，佢就话咧，闹钟最好唔好摆太近个床头咁样。 点解？ 佢原因咧就话佢个 好有少少。 喂，但我想问下咧，你有冇试过当你瞓唔着嘅时候咧，你会突然间觉得，喂，原来个闹钟咧个行针嘅声音咧？平时你不会留意到的，当你那天睡不着，你真的会听到那里滴滴滴滴， 应该你有滴滴滴滴的， 因为有时针的声音， 我明白，但是有些是没有声的嘛。 哦，是，但平时我不觉得它有声的，但是当你 是有声的，就算电那些都有声的， 当 你夜阑，系啊，夜阑人静都有声啊！我明白啊，大佬讲乜嘢啊？系啊，挂喺度。 平时日头 啦，但系我意思系话，其实根本就唔应该摆一个就系有声嘅钟喺你咁近嘅地方，因为其实你喺度数紧嘅时候，觉得你系瞓唔到觉噶。 系啦， 你换个跳字。 佢嘅意思就系咁啦，唔好摆太近你嘅床，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如果有些微嘅声响咧，当你嗰个心睡不宁啊，瞓唔着咧，就会影响你啦，即系咁嘅样。系啊，有啲完全冇声噶， 完全冇声。 系咁。揀嗰啲原本嗰啲跳字咧，成日突， 唔係。 我講緊嗰啲唔係嗰啲我哋以前嗰啲拍咁樣嘅，我 一塊塊 咁樣擺落嚟嘅。你而家唔係用嗰只啦。 而家叫做液晶體。 OK， 得知道。 咁另外咧就係、是、第二咧就唔可以擺太多嘅鬧鐘。佢話咧如果成間屋裏面太多鐘咧，就會令屋企嘅氣不得安定啊！呢、這個我就覺得 太多鐘 係唔信啦。反為咧，我覺得如果擺多啲鐘咧，你我嗱我覺得啫嚇，你任何時候都要知道咩時間噶嘛？ 點解啊？ 譬如舉個例，我上晝咧，因為我有曬時間，我幾多點前我要做好乜嘢，跟住下一樣幾多點前要出門口，嗰啲噶啦咯。 哦，咁樣。 甚至我譬如我上天台，天台冇鐘噶嘛，我都要帶住一個錶或者手機喺身，因為我要知道我幾多點要落翻下邊咧，準備出門口。因為個個人做法唔同咯。 我而家就用嗰啲比較高科技嘅，你可以同阿 Siri 講噶。 嗯， 即系几多点钟？ 而家几点？ 系几多几多点钟？你提我做乜？几多点钟提你做乜？咁跟住佢就会提你咯。 O K， 系啊，咁咪唔使屋企咪摆好多钟 咯。 我觉得屋企摆好多钟嘅话系 有 太过紧张啦， 系 咪啊？ 可能佢意思都系咁，系啦，佢就唔好将来摆咁多钟。 你咧，你咧，小强， 我唔中意啊，我听佢得一个钟挂住， 我都系 对住个门口系， 我都系，我都系。 嗱，佢就第三个道理嗰个啦，唔好对住个门口，唔好开门见钟，因为钟咧等于。终结嗰个同音字啊，咁所以开门见钟咧，就对你嘅嗱，即系咁讲啦，佢咁讲啫，运气唔好嘅。 系啊，但 系 我 系中意个钟，系啊， 我哋唔系中意个钟， 我系中 意。我想问嘅就系你呢一篇文章，其实系来自一啲玄学家，系来自乜嘢噶？ 冇啊，纯粹有啲嘅消闲文章，佢就咁讲啫，佢冇 quote 名嘅，冇话阿边个讲，冇咁讲，纯粹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若果佢究竟系写呢啲咁样嘅文章嘅话，系来自乜嘢嘅话咧，都要诶，都要睇下个出发点系乜嘢嘅。 佢叫家居风水。 哦，咁系咯， 系 即系家居风水咯。佢唔系一个钟表公司， 当然啦。我头先我咪讲咪风水咯，我咪话呢啲嘢睇完就算啦，差唔多就我哋先咪讲咗，嗯，冇错啦。 我冇听到话系风水， 我觉得系对住个门口嘅，记得我隐约即系。 我直头系对住个门口嘅，我唔系对住个大门口。应该点样讲咧？就系即系我系有两层，即系我喺下边嗰度个门口入咗嚟，跟住我就行一条楼梯之后先上嚟我屋企嘅。咁、我屋企嘅话就仲有一个趟嘅门，咁啊趟开门嘅话就会对住个钟嘅。咁、其实嗰个系咪叫门口咧？你都可以叫门口嘅，系咪？唔系好严格地嚟讲。咁、所以其实我就唔知咯，因为我觉得嗰个位舒服咯，我就挂喺嗰度咯。 个人习惯 系啦，出门口 风水 系 同埋我觉得风水呢一样嘢又咁嘅，即系我又会觉得有时你又。唔可以話即全部都信曬。當然，如果你嗰一輪唔係咁咁係啦，咁信啦，咁好可能你就會信咯。但有時我會覺得就係風水，你都要睇你自己覺得舒唔舒服。 嗯、 如果你覺得嗰個位舒服嘅話咧，我有時我都會唔理噶。 嗯，有一樣有啲我哋以前討論過嘅，我都會輕輕信下嘅。譬如舉例個鏡唔好對住張牀啊，因為你起身就會見到自己啊咁嘅樣。 咁嗰個 係 唔好掩掩養養啫。咁嗰個嘢我又覺得未必係風水添。 跟 住嗰啲其實你係嘅家居擺設，你需要小心嘅嘢，因為你會嚇親自己。 係 啊， 係。哇！咁肉酸嘅嗰條友， 尤其是你啦， 夜晚。又是夜晚， 就一起身啊，都系瞓翻低， 从来冇起身， 冇神经， 唔再起身， 见到自己， 仲系咁嘅衰样， 大家咁话，其实我都系咁。 最后一个咧，佢就话咧，记得咧，如果啲钟冇咗电啊，表冇咗电啊，就唔好再咁摆度，因为咧，如果你当。裝飾又好或者用都好啦，佢唔再行嘅鐘咧就唔係咁好嘅，咁樣即係擺一個停咗嘅鐘喺度，即係佢咁講，四個嚇、就叫做誒鐘的風水學咁啊，家居的嚇、 OK， 信則有不信則無啦。 有啲人好嚴謹嘅，連屋企個譬如話廳嘅個燈膽嗰啲又話打掃又雙掃又呢樣嗰樣， 唔知又要五個、 但我自己個人咧就如果譬如有個燈膽壞咗咧，我會盡快換咗佢。 點解咧？你覺得唔係咁好？ 係啊，譬如話四個燈膽壞咗一個咧，我覺得真係 因為個光度會唔同嘅，你覺得。暗咗一卡咁样， 暗咗 一卡， 会感觉唔好咯。即系呢啲我自己个人嘅。 咁你中意用黄光白光？ 我中意用黄。 黄光、白光一定唔得。 白光好似好打到成间好残眼咁。 嗱，白光其实只不过系令到你个人咧，好似感觉屋企就比较就系神清气爽一啲啫。因为你朝头早其实系白光嘅，但系如果你夜晚黑嘅时候或者系黄昏嘅时候系黄光， 系啊， 咁就会俾你有一种嘅就比较柔和啲嘅感觉。 同意同意。 咁我觉得嘅就系你屋企其实应该有两种，譬如可能你要做嘢嘅，你要写。嘢嘅时候嘅话咧，我有时咧我就会系掺少少白光嘅，但系都唔系全白光，就系少少白光再加黄光。因为你而家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灯咧，其实基本上系可以俾你选择嘅，可以系全白光，可以系黄光，同埋佢就系一啲一半白光一半黄光。我就会用咁样嘅，等个人可以精神啲咯。因为你黄光都太 romantic 啦，你写写下你会走咗去做第啲嘢， 同埋眼瞓。 我会咁样， 同埋会眼瞓。 所以我唔得噶，白光我就咁样，我快啲写写稿做嘢咁样咯。 嗯，都系嘅。 即系光有一种嘅气氛喺度，嗬，即系令到你嘅人个情绪投入都系个光嘅影响吓。 因为你讲紧话光咧，真系嘅，如果你真系需要一啲，譬如可能系屋企嘅设计或者系 decoration 咧，你系会好紧要嘅，即系啲光究竟由边度嚟嘅，同埋嗰啲光线系点样嘅，分几种噶嘛？一种嘅就系主光啦，主光嘅就系喺你嗰个天花板上边嗰度，你一定要有一啲嘅就系主嘅光线啦。你开咗之后咧，全屋亮晒嘅，乜都睇晒嘅，呢就叫做主要嘅光线。但其他有一啲嘅就系 mood 嘅光 ，mood 嘅光好可能嘅就系你话喺个角落嗰度有一盏小黄灯，你照明唔到嘅，但系佢俾你有一种嘅气氛嘅一种感觉。其实佢有好多时候咧，我都系一路我行有某间家私铺佢教嘅，即系有时你觉得有冇搞错啊？呢盏今日灯买嚟做乜鬼啊？都唔光嘅，其实人哋就俾你摆好多盏喺唔同嘅角落嗰度，你有时就开呢一盏加呢一盏，咁你有唔同嘅感觉， 唔同效果 系咪？ 开 呢一盏加呢一盏，咁你又有唔同嘅感觉。 我几中意咧，喺沙发侧边有个企灯咧，即系嗰啲冻喺地下嗰啲咧，开咗佢咁啊熄咗其他灯，咁暗暗地，但 系 好似头先话斋，即系比较气氛 系啊，饮下威士忌。 如果家居咧，我觉得日头嚟讲咧，我中意拉开啲窗帘，我唔中意有啲人咧，即系日头都拉埋晒咧，间屋好似好沉咁样。日头我希望系有啲阳光晒入嚟嘅，系啦，大家有翻啲人气啊，咁样系咪啊？马老师， 我中意啊，但系我最憎咧就系嗰啲灯槽啊， 灯槽。 即系喺个厅度围住晒嗰啲咧，我硬系觉得嗰啲灯槽上面都好糟邋遢，冇人扫，冇人买。 咁啊系啊，因为你收晒喺里边噶嘛。 系啊系啊，我宁愿即系两盏灯咁啊算啦。你中唔中意灯槽噶？ 咁其实你两盏灯你都可以咩噶？你都可以藏污纳垢噶。 但系佢个灯槽意思就凹陷入去啊嘛，系嘛？即系个空间入咗去咁啊。 系啊，同埋或者有，总之我觉得唔干净啦。灯槽上面总系有啲昆虫嘅死尸喺度。 咁你个心个槽干唔干净？你个心个嘈， 你装 你个心好嘈， 你装下我个嘈啊！ 有冇死尸啊？里面？ Like me, has he taken any time to show you what you need to live? Tell it to me slowly. Tell you why I really want to know. It's the time of the season for 啱叫做 Time of the Season 十点二十九分咁今日咧即系呢个 Facebook 咧都留咗啦，我哋今日讨论区嘅话题 系冇错， 你同我哋话题就乜嘢 咧？系啦，其实每次咧年终咧，大家都会有一啲嘅年度字啊吓，咁就送俾自己啦，或者系送俾自己第二年嘅话，究竟你希望可以有啲咩嘢咧？咁样都可以咧，就有个年度字嘅，有时可以一个，有时可以两个，甚至乎四个都得。咁其实就会系几好嘅，你个国家你都可以嘅，就有啲年度字嚟去代表，就系嗰一年你哋觉得佢点样，或者希望期望来年过成点样嘅。咁所以其实今日咧，我哋就用呢个年度字嚟同大家咧就搞呢一个呢个乜都讨论区啦。 正啦，因为今日已经系10月28号啦嘛， 2021 年已经嚟到呢个尾声， 剩翻三日 系啦，三日嘅啫。咁所以今日咧就作为一个结束2021，又迎接2022最好嘅一个题目。 系啦，大家都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就系你送两个年度字俾自己，咁你送俾乜嘢咧？或者系送俾我哋都得噶。 系啊，送俾我哋都得噶，指定系啦， 冇错啦。咁我见到好多人已经留言噶啦，有 个 佢年度字就系丰收啊吓。 好啊，呢个字 丰收。Very good， 咁希望大家继续做个丰收快乐人。好，十点二十九分，我哋听听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等等，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大批市民近日经深圳湾口岸入境内地，赶及农历新年前回乡过节。后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北上人数比假期前多，例如单日曾经有1800人。由于深圳改为即场为入境人士核酸检测，因此出现大排长龙。邓家彪话，由于进入深圳后需要隔离21日，预计今个星期有大批市民北上，以赶及在2月1日大年初一前回乡。但很多市民是长者，希望能够人性化处理，等他们进入检疫酒店后才检测。身兼港区人大的后任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同一节目表示，极不满意深圳当局的做法，他会去信特区政府和深圳当局要求跟进。有关管制即弃塑胶的公众参与活动明天结束，绿岭行动助理项目经理张建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众参与文件列出六大分类，但没有完整的需规管产品清单，认为文件并不全面。他又说，胶袋征费实施近12年，完全看不到成效，因为对田区的弃置胶袋数量没有大幅减少，期望每个胶袋收费短期内由5毫提升至2元，长远定出禁胶令的目标，亦要尽量取消相关豁免，因为超市便利店的瓶口袋滥用情况严重。香港速递业协会会长吴刚在同一节目说，业界很想配合环保做法，但派件时需要保障物件安全，如果物件的包装无法达到保护作用，担心引发客户失常，目前正同政府探讨如何取得平衡。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865宗新型肺炎确诊，感染数字时隔近一个月再度降至4000宗以下，总感染个案超过615500宗，单日再多46人死亡。新增患者当中有4人感染变种病毒 Omicron， 令 Omicron 个案增至449宗。韩联社报道，新确诊数字减少，主要是基于长者群组的第一针新冠疫苗和加强剂的接种率都上升，加上政府本月初收紧防疫措施，令境内疫情呈现缓和趋势，但重症病例仍然有增无减，单日增加24宗，重症病例总数连续8日过千宗。北韩劳动党召开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 韩联社报道，会议由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主持，金正恩的妹妹国务委员金宇正和党副部长袁松月亦有与会。报道说，今次全会在金正恩执政十周年之际召开，由于美朝和两韩关系僵局持续，外界关注金正恩将发出怎样的对外信息。报道引述朝中社指出，会议将总结北韩和劳动党今年的政策执行情况，各地和各单位一线干部都有与会。今次全会将重点讨论明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亦可能深入讨论加强民众思想教育和整顿社会风气等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32点，跌86点，成交金额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3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7.8，跌12.4；美团218.8，跌7.2；贵州银行2.58，跌2仙；阿里巴巴112.6，跌4毫；开拓药业14.6，跌30.6；吉利汽车21.15，跌8毫；快手72.6，跌2.95；中国信达1.47，升1.7；京东集团258.2，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4.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2点，升276点。港金报168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36美元，卖出180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重复多次咧，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飞鹅山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发街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下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家庭幸福话金易。 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无论我哋遇过几多困难，都已经唔重要， 因为呢啲困难都将会一一过去。2022，让我哋携手出发，迈步向前。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之前咧，我記得呢個節目裏面曾經講過咧，一個男仔買一份嘢送俾個女仔，咁、那個發票咧就抽中抽中咗，咁、另外有啲獎金咁樣嘅，咁、個女仔就喂你買嘢俾我，所以個獎金 上繳俾我 都係我嘅喎，咁有時咧好多就係呢啲咁樣嘅。即系呢样嘢属于边个嘅拗撬啦，咁样吓。咁、最近咧讨论区咧有个人就话啦，哎呀，我公司咧早排咧圣诞 party 啱啱圣诞过啦吓，咁啊有个终极大奖，哇！呢个大奖真系几大嘅，系一部咧价值30,000蚊嘅电视机咁样。 哇！ 啊、竟然咧俾一个好好彩，只系翻咗工，即系喺呢间公司翻咗工两日嘅新同事抽中。 嗯。 哇！翻咗工两日，已经抽到部30,000蚊嘅电视，好开心啦！好啦，佢做咗几日之后咧，佢话：哎呀，我有另外一份工等紧我，我唔做啦咁样。哇！真系又是个叻啦！咁跟住咧，个老板吓咁样啊，你俾翻个电视机我哋。 好， 如果唔系咧，呢、一个电视机嘅价值咧就喺你个人工，因为佢都有啲人工俾佢噶嘛，佢都翻几日工啊嘛，要再扣翻，咁喺 final payment 嗰度扣。咁于是啲人就摆上讨论区，你觉得边个唔合理啊？咁样样， 老板唔合理。 嗯，系啦。咁啊，其实嗱，抽奖嘅嘢咧都几讲运气噶， 系啊， 唔系讲资历，唔系话喂你翻咗30年，你翻三日，所以应该俾佢，唔系咁啊，运气嚟噶嘛。咁同埋抽咗之后已经过咗佢手，好难要人呕翻出嚟啫。我 一系你就喺你个抽奖里面嘅话， 事前咯，做手脚咯， 就讲 明， 唔好话做手脚， 讲明。 即系我觉得嘅就系你事前嘅时候，你有啲regulations 咯，就系话即系入职系要有几个年资以上嘅先至可以参加呢一个抽奖，一系咁咯。你讲得啱嘅，即系呢啲我就不嬲都唔中意嘅，就譬如可能抽奖其实系内定嘅， 嗱 系 已经内 定咗抽啲咩人噶， 嗰个公司都系嘅，嗱边啲未够 probation 嘅就 唔会摆落去啊嘛， 系唔系即系抽咗啲细奖先，譬如话30个奖， 系啊， 20到21到30咪抽咗佢哋先咯，即 系 大家开心，因为都明嘅，如果有一个做咗12年都抽唔到乜嘢嘢，哇有一个做咗 14日 嘅抽到，佢都真係唔開心嘅。 咁、如果係咁，你不如叫服務大獎，係咪啊？ 呢個人之常情，但係我又會覺得就係，如果你話真係只係開心嘅，就唔應該解咁多呢啲咁樣嘅regulation 喺對喺裡面咯。即係我覺得就應該所有個人都係luck嚟噶嘛，冇話因為你做得幾耐，你就應該可以攞。 我諗佢最唔高興佢就係 因為佢辭職係啦。但我又覺得，既然若果你話喺抽獎裡面我攞到呢一份禮物，係因為乜嘢啊？係因為我有運啊嘛。 嗯， 同我會唔會再繼續喺度做，以及就係 無關。 你唔覺得係應該係無關嘅咩？ 梗係無關啦，絕對無關。 好難講啊，因為你係老闆嘅，老闆嘅考量，你都上次都同你拗咯啦，係咪？即係可能你有另外唔同嘅睇法嘅喎，小強。 今次我就覺得 係嗰個同事冇問題嘅，我抽到，咁我真係有新工，我唔做。 你因為你喺我人工度扣啫， 係啊，冇得扣。喂，我唔啱，唔啱啊，真係。 我諗純粹係個老闆自己覺得唔舒服，係 啊，過唔到自己啦， 過唔到自己，所以 可能又有個秘書又喺度話啦，冇搞錯啦， 又食個拎啊，拉住個電視機走啦， 係啦，都唔知係咪攞咗個電視就走嘅啫。 係啊， 即係咁咯，係啊。 咁 老闆好無奈，冇 老闆點會無奈？你坐得呢個位，你係老闆。 意思就是可能有些人招招招，但我如果我是老闆，我不會拿回或者扣了。 你做得這個老闆，你不可以因為其他人招招招這件這樣的事，其實你都知道究竟是因為怎樣而來的。他拿得這個獎的話，你不可能到最後的時候因為他辭職的話，所以他就不可以 deserve 拿這個獎的嘛。是不是這樣說 先？ 35部電視 啊，是啊， 大獎嘛，是不是？喜歡大獎不到300元。 大佬你怎麼看啊？你沒有發表意見啊？ 我覺得這個老闆呢，是真的心不舒服的。是啊。其實對他來說呢，沒分別以出之物，我們叫以出之物。 我懷疑都是供應相送的，因為如果你買禮物呢，30000呢，我就不會買一部電視，我寧願拆細的三份。哎呀，有一部可能15000，然后7000，跟住咁样。 啊，呢个系你嘅睇法啦，就而家就已经系啦，即系佢个头奖嘅就系一个30000嘅电视机，吓咁如果佢真系抽到嘅话，佢又辞职咁样，你会点样睇？ 冇办法，由佢咯。 咁如果你系嗰间公司嘅员工咧，你会唔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应该要咁样处理啊？ 员工啊，如果员工。抽奖都冇得谂噶啦，其实有时抽奖你自己，我哋成日话有冇抽奖命啊咁样，我次次都抽唔到， 我都系 你抽 唔到我唔去啊，即系哎我唔去，我都抽唔到奖咁啊，呢样嘢 bonus 嚟嘅啫嘛，我次次都抽唔到咁滞， 我都系 次次都抽唔到啊， 从来冇点 抽 过， 我抽到嘅， 我都系 抽 到 咩啊， 抽到乜嘢啊， 都抽到，我最近 乜都抽到， 乜都抽到， 我都话啦，嗰次同名同姓我都有抽到咯， 哦抽到钱，系啊， 咩叫同名同姓啊？ 我上次喺边度教书 咧？有佢有讲过， 有个同学叫杨明，我好似我最近去商场买嘢，去抽奖，我是但啦，揿嘟嘟嘟嘟嘟嘟，又抽到个商场有一个50000嘅现金 嚟。哦，咁呢啲嘅一定有， 即系大大小小嘅，我觉得我都几 有 抽 奖 运 嘅，我冇嘅。 咁即系你用晒你啲运气，所以佢日常生活咪抌咯，系咪先？ 唔 系， 我觉得佢讲嗰啲所谓叫做商场，你消费完之后，跟住你有机会抽奖，系一定有嘅。 唔一定嘅。 咁佢得到啲乜嘢啊？ 有啲人 嘟嘟嘟嘟 冇喎， 真係 真係冇啊，真係冇啊！ 咁希望你繼續保留呢種好運氣 啦。 咁同埋將你好運氣 請你食， 係啦，將同分享嚇，唔好自己要晒。 好 啦，今日時間咧就係10:46啦。我哋呢個歌曲有位朋友今日係想聽到嘅，都冇反應嘅。 哦， 喂， 想聽到嘅，但係唔唱。 哦，我知。 凍得滯，機器有少少問題。 係啦。 OK， 咁其實你話講開呢一樣嘢，我覺得真係嘅。尤其是係抽獎，係冇得拗嘅，即係等於好多時候人哋攞到或者係你攞唔到。試過啦，我試過有一次係點樣咧，就都幾慘嘅。兩個人上去有一種嘅玩法，就係你有冇試過係咁樣嘅？就係譬如有一個獎，有兩個人，佢哋即係要爭呢一個獎。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都好似揭一啲咁嘅幸運星啊。咁其實嗰個人就話，即係兩個人裡面有一個冇，有一個係攞大獎咯。咁你諗下，就係另外嗰個情何以堪咧？又喺個台度，跟住就總之大家又揭嘅時候。就佢冇份咯， 主要可以话运气使然咯， 系咪啊？可唔可以拗啊？就系话 冇得拗啊！ 边个拣先或者边个拣后，你都唔知噶，系咪啊？咁佢哋又猜即系青心磨嘅叉烧包，跟住一猜就话佢输咗，咁呢个完全真系 最难就系乜嘢咧？譬如举个例，阿马小强叫我帮佢买六合彩，我顺便我又买埋啦，我本来唔谂住去买。帮佢买咗之后，佢抽一张，啊，我张中咗，佢唔中，但系佢要我买，即举个例， 我哋都曾经讨论过啦， 所以唔好谂啦，吓运气嘅嘢。呢位朋友君咧想听呢啲歌吓，《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曲》，送俾阿君啦，送俾所有听紧风骚嘅朋友，我哋有黄鸿星。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会不会我就被神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未来会怎样？谁敢保证呢？此时此刻怎么轻飘飘的，好像不是真的？真的以为情歌还不都是骗人的？真的忘了变成哑巴有多久了？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 世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再翻着，折成一万一千一百一十零一只千只鸽。如果说梦是现实的反射，能不能就这样让我们赖在一起睡着了？真的自己原来还有做梦的资格。原来伤过心的心还是肉做的，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的灵魂二十一功课，因为你而完整了，完美了，把不可能最浪漫的一首歌，你眼神里那一种光泽，心里还是热热的，最亲爱的，亲爱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把苦苦的变得甜甜的，因为你是而我的找到了。 求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仲有八分钟嘅早上十一点钟。网上情，给妈妈的花。有个男人行入花店想订花，喺门口见到个小妹妹坐咗喺度，个样好唔开心。呢个男人就问啦：小妹妹，你做咩事啊？呢个女仔好唔开心咁，我想买一朵花送俾妈妈。但是我唔够钱啊。哦，唔好唔开心。呢个男士好有同情心咁带佢入去，跟住就话我要第一扎花俾我妈妈嘅，另外呢个小妹妹要买一朵玫瑰花。好啦，呢个男士点解要订花？因为今日妈妈生日，佢唔得闲陪佢，所以諗住订一扎花送俾佢。跟住呢个小妹妹都攞咗一朵嘅玫瑰花行出花店。那个男士就问：咦，你而家去边啊？不如我车你翻屋企啊！个女仔就话啦：你车我啊，叔叔咁，你可唔可以车我去一个地方啊？个男士就好冇所谓，车行啫，我车你去啦。喺呢个小妹妹指指点点，一路带路之下，去咗一个坟场。原来呢个小妹妹嘅妈妈上个月病死咗啦，佢好唔开心。今日专登自己走出嚟，想买一朵玫瑰花送俾妈妈嘅。佢将个玫瑰花摆喺妈妈嘅坟前，跟住默祷咗一阵。 见到佢嗰个图画，呢、這个男士嘅心好感动。将个女仔送翻屋企之后，佢再翻翻花店，点解啊？佢取消咗嗰个送花嘅要求，佢决定自己攞住嗰扎花，要揸车送俾妈妈。当妈妈仍然喺呢个世界，仍然可以送花俾佢嘅时候，要珍惜每一天每一个机会。佢决定唔好托人啦。点解唔趁自己仲可以？无论工作有几繁忙，无论生活有几逼人，总会有呢个空间，呢、这个心情，亲自拎朵花送俾妈妈，讲声妈妈，我爱你。 孩儿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心恩，关心你嘅对与错，对你嘅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弱弱自立上高飞远奔。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抱怨你相亲。我知两老对你爱护，哪有说过感恩？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连寂寞孤单没良心。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我会盖但永没完。想你相亲多痛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前地跌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亦拥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别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 好啦，快到呢个十一点钟啦，今日一翻嚟咧就会就讨论区咧咁样。喺咪前咧，即系我哋今朝早同阿 Sarah 讲啊，我心谂咧就会唔会好大部分人咧都会希望嗰个两个字就系健康咧？咁因为呢两年啦，接近两年啦，疫情都系令到我哋好多人咧担心嗰个健康。 系 啊，咁我今朝咧访问啲街坊，又唔系佢哋全部都唔系讲呢两个字，咁所以都几得意嘅。 我 想睇下啲街坊讲啲咩？ 睇呢个题目，我冇谂过健康两个字， 系我都冇完全。 完全 冇， 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嘅就係基本上已經等於我哋刷牙洗面，每一日都要係做噶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就係乜嘢叫做年度漢字啦。 嗯、 其實所謂年度漢字嘅評選咧，係使用漢字嘅地區佢哋一般嘅評選活動嚟嘅。參加嘅國家其實有好多，譬如行中國啊、日本啊、韓國啊、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等等，佢哋都會使用漢字嘅國家同埋地區咧，每年度佢哋會評選出就最具代表性嘅漢字嘅。咁、而各地嘅民眾係會根據一年內發生嘅國內佢哋嘅國際大事而選定一個漢字嚟去反映全年嘅焦點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會有啦。譬如可能係最為人熟悉嘅，好可能嘅就係每一年咧喺日本，佢哋就會係會選出一個年度嘅漢字。選出嘅日本嘅年度漢字嘅話，就會由日本嘅清水寺嘅主持就會係用毛筆親手寫咗佢之後，寫完之後咧就喺個寺廟嗰度咧就係陳列一年嘅。就呢一個應該係大家最有印象嘅一個做法啦。所謂就年度漢字就係咁嚟。 好，我陣間寫兩個字都黐喺度先。 係啦，所以我哋就話用呢種咁樣嘅方法咧，就我哋三個都分別咧會係送兩個嘅年度漢字，佢係俾對方。 好啊。 咁喺啱啱即係就嚟，仲有三日就過去嘅就係2021年嘅話，我哋會將邊兩個字會送俾，譬如我就會送俾小強啦，同埋送俾大佬啦，等等等大家。 我亦都會送俾阿鋭同埋阿小強啦。 冇錯， 互禮互勉， 大家都可以嘅，就送俾自己嘅，甚至乎送俾我哋兩位嘅都可以喺呢一個嘅 Facebook 嗰度同我哋分享啦嚇。 做乜笑嘅？ 我諗起我送俾你嗰兩個字，我笑咯。 烏鬼 唔係。好，留意住十一點啊！ 新病毒 Omicron 傳播嘅措施為期三星期，包括恢復在家工作安排。企業需要確保員工每星期至少三日遙距工作。另外，大型聚會活動人數亦會設限，室內和室外分別不得超過2000和5000人。措施又要求餐廳、酒吧、咖啡店等只能提供入座餐飲服務，顧客不可以在店內站立用餐，所有公共運輸工具將不可提供飲食，期間乘客需要戴口罩。另外，民眾在市中心亦需要強制戴口罩。法國在上星期六新增破紀錄的超過10萬宗確診，政府將繼續加快新冠疫苗接種速度，將民眾接種第三針加強劑的間隔期由目前第二針後的4個月縮短至3個月。不過政府不會在除夕夜實施宵禁，學校仍然會在下個月3日開學。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1点，跌一点，成交金额4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1点，跌四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0点，升25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47.8跌12.4，美團220.6跌5.4，阿里巴巴112.8跌2毫，貴州銀行2.58跌2仙，開拓藥業13.8升，係跌咗31.4，吉利汽車21.15跌8毫。快手72.85跌2.7，盈富基金23.38冇升跌，建设银行5.4升4仙，京东集团260.2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76，瑞士法郎8.501，澳元系5.644，加元6.097，新西兰元5.312，欧元8.832。每百日元兑港元6.7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0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进入第二小时系十一点十二分啦，咁虽然咧今日都有寒冷天气警告，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噶啦，相对湿度72%嘅。星期二嘅天气多云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会回升，夜晚仍然系清凉噶。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年度汉字。 诶，年度字，嗯， yeah！ 好啦。 咁我哋都会送俾我哋嘅拍档啦，亦都会送俾自己嘅。 冇错啦，好啦，咁其实咧剩翻三日咧就会结束嘅就系2021年啦。 系啊，好快、啊。 咁其实我哋可以喺呢度做一个少少嘅回顾啦， 总结 系咪？总结一下啦， 检讨下自己啦。 而家其实每一年嘅话，你哋会做啲咩嘢噶？譬如可能系就嚟元旦啊，咁即系会唔会话真系执下屋啊？ 我会噶。 定系会点噶？ 我会噶。 新历新年、啊，新年都会做噶， 都会。 我都觉得系噶，嗬。 剪头发。换新衫、 令自己嘅感觉有啲重 新啊 ，refresh 咁样。我琴日先做完晒好多叫做执拾嘅嘢啦，抄翻好多。哎呀，原来喺度，哎呀，好耐冇戴你呢个表咁样咯。咁、啊、我屋企咧就做一啲叫做真系拆咗啲冷气机啊，啲咩隔尘网啊，即系诸如此类咯。希望个感觉系成间屋干净啲啦，清新啲啦，咁样。 真系争好远噶， 真系争好远。 我觉得尤其是咧系吸咗啲尘，同埋咧抹咗 抹地啊。 Yes， 你咁样抹地系真系好远噶， 同埋。抹地我是很传统的猫在那里抹的。 阿信那些啊 是啊、哦、因为我觉得地拖呢不干净、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很老土、 我还记得那天 Dr. Chan 跟我们说尘螨令到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小毛病鼻不舒服是但是清理了之后我相信会好很多了。 没错就是扫那些尘的话真的差很远、原来大家都对于这个新历新年的话、都有很多。 农历新年还紧张、 特别是有这个仪式感的、即是你觉得你做过一些事你会就、期许自己在未来的比如可能2022年或者是出年你会做到什么事、我觉得都是一个、你要做一些事咯，你 觉 唔觉得好似一啲仪式咁样？做过之后嘅话，你就好似得到一个加持， 即系你要付出一啲嘢。 系啊， 即系唔好唔会收入就更好啦，即系有嘢收够，但系你要付出咗先，咁啊更加好。 系啊，我琴日咧做咗一件好傻嘅事。 咩啊？你日都做傻事噶啦？ 系啊，我日都做傻事，但系琴日更傻， 愿闻其详。 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咧，我最近咧咪就系买咗有一啲咧公仔，其实系日本嘅，譬如可能系大福猫。原来咧大福猫其实分好多种嘅。有啲咧就系求人缘嘅，有啲就系求财运嘅。咁、我早嗰轮咧就系买咗一个咧就系求财运嘅，咁啊就已经咧揾咗咧阿小白帮我咧解咗签啦。咁、嗰次嘅话都攞到个几好嘅签文。点不知咧、我成其实我成日会经过呢一间嘢嗰度咧，就系、买啲日本嘅杂货。佢50蚊一只，细细只，你摆喺屋企，你又会觉得哎呀唔好压定啊，同埋你又即系唔知点解佢有一个签文喺度咧，你会觉得佢特别好玩嘅。咁我就耐唔耐行过，跟住我又买一只，耐唔耐行过我又买一只。咁我早嗰轮嘅话我就买咗。只达摩啦，同埋买咗只大福猫咧，就系搵嚟求人缘嘅。咁啊，俾阿小白帮我解说咗嘅时候，我就哇大吉， 哇正啊！ 系 话 你随时所有嘅好运都喺你侧边。咁跟住咧，我琴日咧就好傻咁样咧，就去咗嗰间杂货铺嗰度啦。我又再要去问一件觉得好奇怪嘅事，因为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细细只嘅公仔之外嘅话咧，佢仲有一个咧系富士山嚟嘅。 富士山， 我总之咧都鼓起勇气，我就问佢啦。我究竟富士山系求乜嘢咧？所有嗰啲公仔都系因为你有签文啊嘛，咁所以佢就一系求嘢噶啦，系咪？ 系 达摩嗰啲就系求咩家居平安啊，或者可以求你自己身体健康啊、去灾啊啲咁嘅嘢。跟住佢就话：呢、这个好犀利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嗰个签文，譬如可能你求今年嘅人缘，佢系好嘅。请你将嗰只公仔，即系嗰只叫做你嗰个吉祥物啦，摆喺呢个富士山上面嘅咧，得到加持， 即系 top of the top， 坐到最高， 得到提升， 哇， 得到提升，跟住我觉得咦 OK 喎、 又买埋， 我又买埋，跟住就将我自己其中有一只咧，就觉得系得到最好嘅咧个签文啦， 摆上去， 咁就摆咗上去，咁就一大福猫咁样摆咗上去， 哇， 居高临下。呢、这个就系高山低谷啦，有啲系高山望落嚟，我哋喺低谷望上去。 系啊，哇，好高、啊， 犀利犀利， 好嘢好嘢， 再度提升， 我觉得开心就 冇错。 呢个就我嘅新年 最紧要开心 咯，同埋就去做呢啲咁样嘅嘢咯。 好啊， 即系等于你去新年嘅话，你好可能你都会去嗰啲寺庙嗰度啊， 还神啦、 啊，系啊，冇错，还神啦、啊，或者我就会听下佢嗰啲寺庙嘅钟声啊、希望可以洗涤、 钟声好洗 涤 心灵 嘅， 钟声嗰啲，嗰啲喺个空山里边咚， 系啊。回荡嗰啲声音，新年快乐、 真系 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咁啊， 年度字开始， 好来吧， 好。好 好，今日不如回顾下我哋自己一年先啦，大佬先啦。 即系点啊？我而家送俾你先， 系咪？ 自己两个字。 哦，咁我自己送俾我自己先啦，好唔好啊？ 好， 我自己送俾自己咧就系两个。 送俾自己啊？ 系啊，首先我送俾自己先啦，我再送俾你，再送俾佢，你想我点样拆？ 好，冇问题，得啊，嚟啊。 咁我不如我送俾你先啦，好冇？ 好啊，好啊，好。 好啦，呢、這个我送俾阿 Joy 嘅咧，睇住咯，就系、是、叫做。 诶，我估，好唔好？今年如果你送俾我嘅，会系同乜嘢有关啊？ 来年嘅，同你嘅生活有关。 同我嘅生活有关，甜蜜。 你好难估噶啦，呢两个字。 估唔到，我睇到我。 呢两个字叫做精彩啊！ 哦。 因为精彩呢样嘢应该包含所有嘢噶啦，系咪先？唔单止系好。或者唔单止多，咪有啲人话越样嘢越多啊，要好啊，要富有啊咁。精彩呢样嘢，每一个人嘅演绎都唔同。可能你嘅演绎精彩咧，就系每一日可以翻屋企咧，揸杯红酒望住个太阳，又或者系每日翻屋企同自己最爱嘅人，我听下音乐，或者煮啲自己中意食嘅嘢。精彩已经系非常之好，我觉得 吓。呢两个字好正啊！ 精彩 系啊！ 精彩，好啦，到阿马小强啦，马小强， 估你估阿大佬会送两个字俾你系 乜嘢？我估都系有啲搞笑得嚟，有啲意思。 我觉得系鼓励你，系咪鼓励定系搞笑噶？ 我唔觉得搞笑咯，但系 嗱唔搞笑， 但系你或者会好难话搞唔搞笑，你自己演绎啦。好，两个字， 好 估唔估啊？ 我估唔到啦， 估啦，点解唔估啊？啫， 诶， 你觉得大佬呢一轮对你有啲乜嘢嘅？我都有谂过写呢个 乌龟，哇！你哋心灵相通啊！ 心灵相通，我琴日揸紧车嘅时候 ，exactly 系谂嗰啲两。 我睇唔到嘅，我睇唔到，难唔难写噶？ 我俾阿 Yuri 睇咗， 鼓励你嘅，鼓励你嘅。 我俾阿 Yuri 睇咗， 鼓励你嘅。 阿 Danny 睇唔到，但 又或者其实有时啲阿妈或者阿爸都会同啲仔，哎呀， 嗱呢个唔得， 乜啦？ 唔系搞笑嘅， 唔系搞笑嘅， 修心养性嗰类。 两个 字，两个字， 养性。 爸爸妈妈会叫你 生性，差唔多啦， 类似系啲咁样嘅嘢，又或者希望你再做得好啲。 争气，哇！呢两个字我中意， 争气啦。 我讲真，我阿妈成日叫我争气，同埋顶气。顶气做人，即系我成日用个顶字咧。 顶气点解啊？ 顶气我又冇 听过。啊， 佢成日叫我， 佢其实系咪觉得你顶佢条气啊？ 系啊， 你真系顶住我条气管啊！ 顶住条气，我顶住条气。 系啊，因为其实佢 你搞错， 定系佢诅咒紧你啊？ 第一个字同我 讲，嗰个系咪形容紧自己嘅身体状况？ 同埋嗰个系咪唔系气字嘅你字啊？佢咪闹紧你啊？ 系咯，你知你望嘢噶啦，系咪啊？系咪要问 你？你咪听错啊？系个你字嚟系嘛？ 你搞唔清楚啫。情况就同你讲噶， 即系类似，哎呀，你顶气啲啦，争气啲啦， 我冇听人哋讲过话，就争气又等于顶气。 我 系啊，我哋啲听众们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其实我谂到呢两个字咧，最主要因为阿 Danny 咧，我想学吉他，咁所以咧我就希望 你不如讲俾人听噶 咋？系啊，喂，我今日好感动啊！ 大佬同你做咗啲咩嘢？ 其实我冇谂住，因为我冇谂住拎我自己嗰样嘢攞出嚟讲嘅，我唔系想， 我觉得应该攞出嚟讲啊！ 我今朝见到， 其实都系鼓励你，佢好感动啊！其实 我坦白，我今朝第一时间上嚟咧，系我见唔到嘅。 唔好要大佬讲，你自己讲。 系啦，我见到啲咩嘢？今朝第一次上嚟咧，冇嘢嘅，好正常。佢食紧早餐，跟住我攞盅咖啡，冲完上到嚟咧，有支吉他喺度，我真系好感动。系啦，原来咧就大佬佢又 叫你唔好嘥钱， 系啦， 既然你想学， 系啦， 我就鼓励你， 系啦，借个吉他俾我，然后佢又哇调教一下， 跟住又教你揿 A minor， 系啦，嗰啲手指点点点点点啊，我觉得真系好感动啊，因为我琴日你哋两位，我讲俾大家听嘅时候咧，你哋两位都 泼你冷水啊嘛。叫你唔好嘥錢， 唔係潑冷水嘅，我覺得係。 唔單止我哋，對唔住，連 Ada 都係咁講。 係啊，陳太， 陳太都係咁講。因為大家知道彈吉他或者咪學任何樂器，唔係一個簡單、短暫嘅。 唔係講下算啊嘛。 甚至係人人都叫我哋諗。 咁咪係咯？ 我又話俾佢聽，我第一日話俾佢聽，我想學一啲西班牙吉他，因為嗱，我真係想喺2022年。做一樣嘢，因為我知道我唱歌啊，嗰啲冇可能。 明啊，嗰啲你唔使講得太多啦。 我想有一樣， 所以我咪送呢兩個字俾你咧。嗱，你既然你有， 爭氣咯， 你有個諗法啦， 系啦，令到佢发生。 但系点解个小仔前面嘅，即系你叫个小 小强个？我呢个系代表小强 嘅。 唔好谂太多。 系啦，咁啊， 阿 Sarah 嗰个有 S 啫嘛。 即系咁样样咯。我即系后来见到阿大佬即吉他嗰度咧，好感动。佢仲要拆翻开嚟，然后又教我。 佢专登攞翻嚟俾你，叫你唔好嘥钱。既然要学嘅，就由呢一啲有用佢赠俾你嘅呢一个吉他， 冇错， 借俾你。 借啊！吓，跟住佢又教我手指唔系咁啊，你系咪听到个咚咚声啊？我话系，嗱咁样揿咧就咚咚声，咁样咯，咚咚变咚咚。 好，咁希望今年你会争气啲，真系可以弹到一个。 感谢感谢感谢。 吉他能手 吓，你学唔到我就打咚咚， 打我个咚咚。好痛嘅喎，我就变咗痛痛痛痛。 好啦， 好，争咗时间嗱，我自己送俾自己两个字，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好似一个新闻学嘅旧嘅名词，嗰句说话叫做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即系话如果你今年一切如常地发生，一切如常地进行，已经系相当之唔错，起码冇坏事先叫如常啦，系咪先？但系我唔系叫如常，我系叫做平常， 平常心啊，正啊， 送埋俾大家，冇坏事发生。平淡地已经一种幸福，系咪？ 冇错。 平常心，黄海芹呢一首送俾每一个听紧朋友。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 黄海芹嘅平常心啊，见到咧呢个 Facebook 上面咧 ，Sophia 佢都写咗个类似嘅，佢写咧就系叫平静。咁有时咧平静又好，平常又好，或者如常又好咧，都已经系一种幸福噶啦。好，跟住到边个先？ 好到我。好啦，咁其实我嚟嘅话咧就系呢个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即系年度字啦。咁我头先漏写俾自己，我哋应该俾咗大佬先同埋。 好。 好啦，你估下我写边两个字俾大佬？ 健康。 关于开心嘅。 唔系。 是他今年的2021年他的历程的、 嗯。哦 ,2021 年的历程啊。 是啊我们讲的年度 经验、 哦、我们讲的、 不是回归。我觉得回归。 不是、他的我见到他的时候的那种这样的感觉。嗯、 升降。 升降不是。嗯 分科， 有时你会觉得就系，其实你做人唔好咁咩啦， 执着放下， 类似嗰啲咁嘅嘢， 紧张， 唔系，再俾你哋俾多两个，估多两个，有时你会劝佢唔好咁咩， 急躁， 唔系， 放慢 ，OK， 嚟咯， 好， 系 辛苦， 哦，唔好咁辛苦， 系啊， 唔好 咁 辛 苦， 我都觉得系， 你有时你，我觉得咧就系阿大佬咧会辛苦咗自己啊，其实咧身边嘅人见到嘅话咧。都好痛心嘅，同埋我覺得今年嚟對佢嚟講嘅話咧，我眼見啦嚇，其實佢係辛苦嘅，佢經歷咗有好多嘢嘅，即係有好 多 嘢起起跌跌啦，又或者係即係有好多一啲嘅 事情發生咗， 事情發生咗啦，上上落落咁樣，我覺得佢好似揸緊過山車咁樣咯。但我覺得總會因為一啲咁嘅崎嶇嘅路行完之後嘅話咧，會有啲平路嘅。我真係想勸大佬你，有時唔好辛苦自己， 先放下。 係啊 ，OK， 係 啦， 多謝多謝， 好唔好啊？ 好。到阿 Danny 啦， 好送俾 Danny。 Danny 呢个名咧好书香世代啊， 唔系啊， 我感觉 系啊， 觉唔觉得？ 系似放羊翻嚟读完书翻嚟 嘅。我谂起 Danny Chan， 我五年班 Danny 自己改噶啦呢个名。 好啦，呢两个字送俾你嘅咧就系 紧张啊，关于咩？几 个字啊？两个字。 两个字，其实系对你嘅一啲睇法嚟嘅，唔系勉励，睇法都要多谢你嘅。 甩流。 甩流点解系读者嚟？你系咪读得书太多？正面嘅， 正面 嘅，好 大方，大方， 好嘢，大佬， 大方。 我送俾你嘅系大方， 多谢。 因为其实咧，真心嘅，因为其实有时咧，你都知啦，我哋做节目咧系为咗一啲气氛啦，所以系咁样喺度踩你。但我觉得嘅就 系 你系真心大方嘅，因为其实有时咧，你哋踩我系唔得噶。我是嬲噶， 我知道啊。 但是你可以每一日都能够咁样嘅话， 好多听众赞过佢噶啦。 冇错，我是想俾一个 credit 你嘅，你是真系大方，能够做得到嘅话是很有气量嘅一件事。希望你继续嚟紧嘅日子都俾我哋踩。 一定，唔系，我讲真嘅， 写呢两个字是一个潜在嘅话，嗱，我仲会踩噶， 我仲有潜台词喺里。 你舒唔舒服？舒服啊嘛，嗱，即系一样，系咪先？舒唔舒服？舒服，继续踩咯。大唔大方？你大方，我继续踩。 你做得好好啊！你好好， 食死猫真系。喂 ，Sam 啊，我想你将自己个留翻十一点半后，我 唔 想，我 唔 想 急啊， 急，因为得几廿秒嘅啫吓。 啊，呢啲个字你阿大佬攞埋出嚟，阵间个叫阿欣欣帮 影 紧张相 好唔好？系啊，你个领导字。 OK， 好。 好啦，咁啊，翻嚟咧，收嚟送俾自己嘅两个字系啲咩？俾我嚟估下，好唔好？ 我觉得系唔通系开心。 送俾我哋，送俾我哋啲咩 啊？你 自己啊，我自己，唔系一阵间你又知，唔系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将石塘咀南里一号列为受限区域。执法行动在今日上午大约十点完结，共检查34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一人未接受强制检测，已经发出强制检测令。当局又提醒未有应门的大约35户居民，留意到告示之后尽快联络当局和接受检查。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和另外兩名學者在報章撰文說，新型肺炎疫情至今當局推行多項防控措施，但主要屬防守，市民抗疫疲態漸露，因此必須盡速以疫苗建立抗疫韌性，預備重新開放香港。而以現有數據分析，隨著全球越來越多人有免疫力，新冠病毒漸趨流感化，日後很大機會需要每年接種新冠和流感疫苗。至於外國新研發的新冠口服藥物， 莫纳皮拉韦。阮国勇团队话，根据英国的研究，患者在病发初期的病毒量最高，服用药物能够抑压病毒和减少受感染细胞，但不能阻止细胞因子风暴和肺部受损。团队强调，接种疫苗的优点远远胜过口服药，亦不存在诱发基因突变风险。因应 Omicron 变种病毒，有专家建议机场员工加密度每日检测一次。机场空运员工协会总干事楚汉松说，明白机场是防疫抗疫最前线，若果进一步收紧检测安排是可以接受，但有关方面要同持份者做好沟通和配套。楚汉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机场有两个检测站，开放时间由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员工一般在吃饭时间上班前后接受检测，目前运作顺畅，不需要排长龙。不过通宵员工在清晨六点才放工，期望机管局协调营办商，容许员工在工作时间内检测，增加检测站数量和加开通宵检测时段。对有意见指机场员工采取闭环管理，例如每工作一个月先回家，楚汉松认为实施难度相当大。法国总理卡斯泰宣布，由下个月三号起实施多项应对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传播的措施，为期三星期，包括恢复在家工作安排，企业需要确保员工每星期至少三日遥距工作。另外，大型聚会活动人数亦会设限，室内和室外分别不得超过2000和5000人。措施又要求餐厅、酒吧、咖啡店等只能提供入座餐饮服务，顾客不可以在店内站立用餐，所有公共运输工具将不可提供饮食，期间乘客要戴口罩。另外，民众在市中心亦要强制戴口罩。法国上星期六新增破纪录的超过10万宗确诊，政府将继续加快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将民众接种第三针加强剂的间隔期由目前第二针后的四个月缩短至三个月。不过政府不会在除夕夜实施宵禁，学校仍然会在下个月三号开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73点，跌52点，成交金额5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0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5.4，跌14.8；美团219.4，跌6.6；阿里巴巴113元，冇升跌；贵州银行2.58，跌2仙；开拓药业15元，跌30.2；吉利汽车20.95，跌1元；盈富基金23.34，跌4仙；快手72.7，跌2.85；建设银行5.41，升5仙；京东集团25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4.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

有叫 Daisy 咧，佢喺 Facebook 佢估啊，佢话我估阿Yui咧应该系写感恩系咪啫？ 诶，类似类似，系、 哦、 啊， 都估到 犀利啊！ 我 有谂过， 大爱 我有谂过，唔系大爱，但系唔系我写嘅。 OK， 系啦，咁到底阿Yui咧喺呢个？给自己的字是写什么呢？感恩是不是相似啊？ 类似是这样 的。 类似啊，感恩。 惜福 大爱。 估中一个字。 中 一个字，估中一个字，惜字。 惜字啊？ 估中一个字。咩？ 珍惜。 吓？惜情。 系啊。 惜情。即系送俾你啫，我都冇写， 珍惜 我都忍得手啦。你可唔可以放过我咧？ 惜情做咩啫？ 惜情我系想写俾佢。 感情啊， 惜爱。 唔 係， 唔係， 唔係福， 唔係佢話唔係福啊， 珍惜，珍惜 啊，好嘢， 係啦，珍惜， 真 係，係啦， 我覺得都 係，係啊，尤其是 所有嘅嘢， 珍惜所有嘅嘢，珍惜人啦，珍惜身邊嘅事物啦，發生喺你所有嘅嘢咯，好啦，唔好啦，你都要珍惜， 係啊， 因為呢啲都係你嘅營養嚟，係 啊，過程，係 啊，都係個過程嚟嘅，都係自己日後成為一個唔同嘅自己，你嘅人生嘅一啲營養嚟嘅，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好嘅唔好嘅都要好好咁樣 收 曬佢， 再攆一攆佢， 冇錯， 你有冇聽頭先 出嚟俾你飲？ 佢讲有一样嘢咧，可能会有啲人觉得吓咁、啊、都要珍惜，咁 要 唔好嘢都要珍惜。 咁系， 因为咧你珍惜唔好嘅，系啊，你先会知道好嗰啲会系点样。 冇错、 啊， 因为你一定要 有 一个比较 嘅。啲人成日讲嘛，如果你日日食哇山珍海菜啊嗰啲，慢慢你就唔觉得好食噶啦。 冇错， 你出入都系坐名车，你就唔觉得咩咁特别。 冇错， 你试下逼一个月巴士啊，行下路啊，你就知道哦，原来总之有个车坐你自己都好幸福。 嗯。同埋我就覺得話，即係會珍惜嘅唔好嘅嘢嘅話，我覺得就係嗰啲嘢都係一種考驗， 你嘅一部分嚟嘅， 係啊，一種考驗同埋一種學習，都係好嘅。所以我就覺得所有嘅嘢發生喺自己嘅身上面嘅話，不論是好壞，都係個美最美好嘅安排。 冇錯，好啦， 請各位珍惜。 到呢個博學多才嘅 Danny Wong 之前， 唔講啦， 又懶啦，又未寫啦， 唔緊要。我咁啦，嗱，我哋听住歌先，跟住交俾博学多才压轴嘉宾吓阿 Danny Wong， 阿斌仔啊，系个真名， 斌哥， 阿斌哥， 阿斌哥， 大斌哥，对唔住。 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 IDK 好啦，咁到阿 Danny 啦，咁又佢 个 佢个真名系有个斌字嘅，咁样文武全才咁解啊， 梗系啦， 系啦，个斌字系文字加个武字啊嘛， 我知道， 斌唐斌个斌啊， 系文武全才啊，所以阿斌哥其实好犀利啊，斌哥， 嚟斌哥嚟啊，斌哥， 我哋会慢慢拆解你个名， 我惊啊， 隔一个礼拜又会讲下第二个字， 冇错冇错，好嚟啦，我诶先 今日 送 俾大佬两个字，我觉得好啱佢而家呢个状态， 咩状态， 亦都好， 你觉得我状态系咩啊？ 好好好正面嘅， 正面嘅， 正面 嘅。佢而家嘅狀態啊， 係啊，而家嘅狀態同埋佢嘅生理狀態，我都希望 生理狀態都描寫埋。 係啊， 我未講，我諗就歸零。 咁慘， 即刻寫俾你哋好唔好？ 冇諗嗰誒 兩個字， 兩個字， 第一個字 狀態， 第一個字三畫，第二個字四畫啊。 三四，唔三 四，即系话佢，哇！你真系唔三唔四。 第一咩？第一字上， 第二个字 上， 啊！第一字啱中， 上， 嗯， 上 上脑， 唔系 上脑， 脑脑嘅嘅个脑， 上第二个字系四画啊， 四画，嗯， 上 四画， 四画啊， 佢而家 上升。 上升 上升上升， 系啦， 佢天 皮， 哇，犀利喎！食写楷书啊， 算书啊， 算书啊，哇哇， 可唔可以解释下上升系代表咩咧？ 上升 点解啊？节节上升， 大佬嘅运势节节上升，系啦，佢一路 我哋嘅收听率 系啦， 节节上升， 冇错，个星用亦都系唱歌又系个星，闪下闪下又系嗰一粒星，佢嘅讲 rising， 佢嘅生理状况系咩咧？都要上升， 血压唔好升， 嗰对嘴角要上 升，要上 升，要笑，啱唔啱啊？ 啱啊！ 同埋上升英文系乜嘢啊 ？Rising 唔系 up，up up， 即系佢日喺度 up 咁啊 ！Rising 咩 ？Rising 上 升，我话 up 就 up 啦， 系 系，佢日日都喺度 up， 日日都喺度 up， 就系佢嘅工作。我希望佢所有嘢都系上升嘅。 好嘅，好，多谢多谢多谢，好，多谢多谢， 呢个犀利啊！咁咪秒嘴关咩事啫？ 有嘅有嘅，阿斌哥，斌哥，斌哥结束， 好， 斌斌哥笑呵呵，斌哥笑呵呵嚟，好，都系 又系又系两个字， 阿斌哥送咩？斌哥做咩笑到咁啫？今日 开心咯， 一叫阿斌哥佢咁开心， 系啊，佢中人哋叫佢阿哥啊嘛， 哦。点啊？啊， 个字 英文名咪叫 Bingo。 不过咁我哋咁亲咧，叫斌斌嘅要佢。 系啊，我觉得斌哥正啲。 锐锐啊，锐锐啊，斌斌 啊， 张张啊，咁你叫小斌斌咯，以后 得冇问题。 小斌斌点啊？小斌斌， 好似最红嗰组嗰啲名字字啊。 咁边个系妈咪啊？ 妈咪咪你 Candice 啊？ 阿小斌斌，快啲啊！有冇事啊？ 好，两个字，锐锐啊，两个字。 咩嚟？风态嚟嘅。形容咩？ 是啲类似啲吉祥嘅说话嚟嘅，我希望佢即系做到呢一个状态 平安， 唔系 几多个画， 佢唔会写啲咁 common 嘅，佢一定 系第一个字六个字， 六个字 又系好衬你嘅，即系我将呢个字拆开又好衬你， 六个字第一 唔系六画， 六 画六画 第一个字系六画， 我写俾你啦，好嘛，估唔到， 好你讲第一个字系咩？第一个字系咩？ 佢其实佢写我都唔知佢写乜， 讲 就系啊，算书。如意 系啦，就系如意。点解咧？我因为佢最近日日话俾我听，佢好开心，好开心。我就希望佢所有嘅 继续开心。 你都系啊， 系啊， 顺心。 如意咧，咁因为个 如意好。其实你知唔知我好中意呢一个诶挥春噶？我成日买咧，我每一年一定买嘅就系如意。 点解个意字写到龟咁嘅？成日龟咁嘅意字，似唔似只龟个意字？ 算书嘅嘢你又唔懂。 鱼龟 喎 变 咗，喂你会变咗鱼龟喎，睇落去 鱼花咪写。 仲有个鱼字咧系乜嘢啊？女口，即系咧阿蕊蕊爷靠把口做嘢啊嘛，系啦。咁啊个意系咩咧？立日心，即系立啲好嘅心肠。 即系话你心肠好啊，叫你立翻啲好心肠啊。 系啦，我希望阿蕊蕊爷 都有潜在嘅意思嘅。 咁亦都系对你嘅名丽蕊咧好对嘅。 咁解？ 丽咧就系靓咁解，个蕊嘢点解？ 花蕊咯， 有意思噶。 個睿字咧，其實就係花嘅生殖器官嚟，係啦。咁個睿字有兩個意思， 係啊，即係有花睿，有雌睿同雄睿啊嘛。 係啊，個意思就係咧相聚也聚啊，聚埋一齊。第二個字咧就係、是。个华字其实咧就系、是、个花字，靓 咁呢个解签佬好长， 咁解签佬快咗， 佢个档一定冇人抠噶，可唔可以档？ 快啲啦， 佢讲到个师奶都 要搭 个师奶趴咗嚟瞓啦，已经 系啊，得啦， 好， 多谢，多谢，得，本来好好， 你俾个利是我， 本来好好， 嗱 我自己，其实我中意吉祥噶， 嗯， 我自己咧。就係、 是，唔好意思，吉祥俾我。 啊，你做乜搣咗佢啊？你做乜搣咗佢？ 朱如 意，嚇搞錯啊！佢搣咗你張紙和阿大超佬。 有佢啦，佢次次佢鋪鋪都係咁噶啦，我慣咗啦，我要認真認翻佢大方噶嘛。 一手搣咗喎， 我呢個字， 多謝 我嘅。 哇，你自己啊，吉祥啊，就係、 是。哦，佢唔俾，佢唔俾你。 吉他，我吉他。 係啦，呢、這個我尋日一諗咗啦。 他字嚟嘅咩？ 你有乜理由会俾练到自自己净系一个你自己想学嘅嘢？ 唔系错，非也。 哦，即系你其实仲有另外含义嘅， 系啊， 就系吉他啦。 冇错， 就总之见到人就吉边个， 就 吉边个。 就 吉祥，你想吉阿张张定系吉锐锐？ 唔系， 点解吉他嚟嘅？ 咬断佢， 他嚟嘅连读字解释啊， 他系他条咁样样， 哦、 即系同埋咧，他系有人哋嘅意思、啊，我都希望将啲吉祥嘅运气 送俾人， 送俾所有嘅 听紧通宵嘅 系啦，同埋吉他都系我自己想学嘅一样嘢。 你可唔可以写翻俾我？我仲以为你咩添？ 咩？以为我 写写，我以为你写吉祥俾我，系、 哦、 啊， 我写个吉祥， 你唔好你写个寓意俾我。但系唔好写只，唔好画只龟啊！边 系啊系啊 ，OK 好， 变咗鱼龟啊，因为 系啊，我睇到嗰阵，我觉得 死啊嘛，你知唔知啊？鱼龟上句上面嗰两个字， 哦，明晒明晒明晒， 鱼死先会鱼龟啊嘛。 多谢，我哋重复一次嘅就系我哋送嘅三个呢个年度字，好，首 先 嘅就系大佬先， 我送俾阿，咦去边啊？我送俾阿小强嘅系争气， 系好， 送俾阿 锐 嘅 我会记住， 送俾阿锐嘅精彩，送俾自己嘅平常，即系平常心。 好，至于我咧就系送俾咧阿大佬嘅咧就系有。唔好辛苦自己嘅辛苦，跟住咧送俾阿小强嘅就系、是、你真系觉得，我都觉得你好大方。 大方 送俾自己嘅就系要珍惜所有好嘅同埋唔好嘅，都相信系最美丽嘅安排。 好嗱、嗯，我送俾阿大佬就系上升，我希望佢所有运气啊、名声啊都上升。你咁嘅死人样，我做个节目我都要闹你。 继续讲啊，送俾阿锐嘅系 如意， 如意，如或者如归， 冇啊。 跟住你送俾自己就系吉他，吉他， 好差，我睇你一个，点解你用吉他啊？你就知，你识唔识玩噶？ 好啦，十二点咁啦，你啊。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管景气，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梦里没有相宠，我到老。如你梦里没有相宠我。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平时呢我哋嘅讨论区会有街坊其实我哋今日都做咗嘅，所有街坊都有讲嘅。咁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呢，亦都因为呢我哋呢个一个年度嘅总结啦，亦都迎接新嘅一年，所以我哋会将街坊嘅街坊呢放喺31号星期五吓。 哇 ,2021 年最后嘅一天。冇错啦，随时嗰日呢就喺风骚快活人呢就播喺俾大家听嘅。咁、所以呢就唔系冇咗，不过喺星期五先会播出。而今日星期五呢话犀利啦，要作为一个年结嘅总即点即升，我哋希望邀请到一位嘉宾，而家唔好讲住啦吓，睇下如果邀请到先啦。但系咧， 一个未答我哋， 马老师咧都会积极咧同我哋一合作，再唱翻一首歌曲嘅， 系啦， 好有意思嘅一首歌 咯。 你要练歌啦，同埋要练乐器啊。 系、哎，我知避暑。 唔系我嗰个吉他就俾你练噶嘛，我希望一年内你可以弹嗰只吉他咧，唱一只《甘甜是青天》嗰只。 哦、okay ， 你用佢嘅吉他净系弹避暑咯。 咚， 佢有条 条 bass 噶嘛，你净系头一条 bass， 系最粗嗰条，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上次都系乱弹 啫嘛，佢都唔知嘅话，我真系唔知点算啦。 喂，好啦，十二点钟我哋翻嚟就会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先听新闻报告。 不过通宵员工喺清晨六点先至放工，期望机管局协调营办商，容许员工喺工作时间内检测，增加检测站数量。同埋加開通宵檢測時段。對於有意見指機場員工採取閉環管理，例如每日工作，例如係每工作一個月先至翻屋企，朱漢松認為實施難度相當大。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影響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气温较为和暖，但早晚仍然清凉。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2点，跌21点，成交金额5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0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2跌14蚊，美团220.4。跌5.6，阿里巴巴113.5升5毫，盈富基金23.36跌2仙，吉利汽车20.95跌1蚊，开拓药业14.76跌30.44，贵州银行2.58跌2仙，快手72.85跌2.7，建设银行5.4升4仙，京东集团261.4升2毫。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99，英磅10.476，瑞士法郎8.502，澳元5.643，加元6.096，新西蘭元5.311，歐元是8.8328，每磅日元對港元6.7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702。日經平均指數報28,995點，升319點。港金報16,82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99美元，賣出181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香港单车馆噶。 重複多次啦，就係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嶺道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響到而家將軍澳道去翻觀塘道咧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香港單車館。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下坑村。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北假山的龙平道近住凤平里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元朗朗平新路朗平、大老山公路石门桥马鞍山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My Gun 二零二二，家庭幸福话金易。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新的一年我当然就是希望家中的爱宠健健康康精精叮叮，日日卖萌逗全家开心就话咁易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咁而家世界上咧就差唔多有200个国家，有宪法嘅国家咧有190几个嘅，咁冇宪法嘅国家咧只系得几个，即系冇宪法系指冇一部文件叫做呢个国家嘅宪法。咁所以冇宪法嘅国家咧其实都有宪法，只不过佢有嘅就系所谓不成文宪法。咁英国咧就系呢个其中一个最典型嘅，即系所谓不成文宪法嘅国家，即系佢冇一份法律文件叫做英国宪法嘅，就唔同话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譬如一部叫美国宪法，即系十八世纪后期已经制定噶啦。譬如有法國憲法，法國大革命之後，即係有一連串嘅憲法有制定過嘅。譬如日本有日本憲法，日本有兩個憲法，一個就是明治維新之後制定嘅，一個就是第二次大戰之後制定嘅。基本上每個國家咧，除咗極少數例外之外咧，都有一部憲法。 憲法一分鐘。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破壞同暴力停止，市民回復正常生活。交通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时间咧好快嚟到12点答二啊！马老师嘅漂流教室， 早晨，早晨， 咁啊翻咗嚟啦吓，漂教室， 漂漂边啊？ 好嗱，今日咧。你坐定未啊？ 未啊，未啊！我搞一阵间个剧啊！你讲啊！ 你系咪唔想放寒假？ 你要飘啊！ 你系咪唔想放寒假？ 老师啊，对啫，老师啊，其实佢都系温紧另一科，佢都系温紧嘢。 系啊， 佢而家唔系食紧嘢玩紧嘢，系啊，咁啫。 即系你帮佢啦。 你大方啲啦。 OK， 好。 系咪人哋写住大方两个字，你都唔大方？ 系啊， 系啊，啱啱 先。我谂要撕烂佢。 系啊，唔系你唔使，你唔好撕啊！你喺前面写住冇。 系啦， 加个冇字，冇 大方咁咯，即系冇大攞，冇大攞个细佬叫冇大方咯， 或者远方， 快啲啦！ 我中意远方， 加点咯， 好啊，你唔好加点，好，准备来吧， 好， 男人女人，乜人都好。啊、即系都系男人女人个读音啊！ 系啦，咩人都好， 乜嘢人都好， 系啦，咩人都好。 唔保好易老，乱保好易冇得老。 哦，吓、乱保好易冇得老， 冇得老啊， 死咗， 冇得 钉啊， 钉 啊， 钉过嘅。我明佢意思嘅。 喂，所以 咧，你例如我未闹完佢，啊，人哋梁继章同你同一班嘅，一齐上堂嘅，人哋又明。 其实我睇紧出边啲参考书， 我睇到。 其实我冇专心，其实我都系上网睇紧其他嘢。 系啊， 不过个样好似好勤力咁解。 真 正，真正，真正， 你得两个学生咋？ 真正，真正。 好，嚟。 咁话说咧，而家咧香港咪啲人好兴食嗰啲 supplement 嘅， 好兴啊！ 包括嗰啲灵芝麻、灵芝蜜，所以有灵芝。 潮流嚟嘅，你有冇留意啊？ 宠物又有。 你去试下嗰啲叫卫生用品啦，即系唔好讲名啦。总之你见到嗰啲维他命由 A 到 Z 啊，排到满一满 啊。系啊，一个 B、两个 B、三个 B， 每一个都话俾你听，对于咩好，对于咩好，对于咩，你试下食。 淨係 B 都已經有分，又有 B 六，又有 B 十二， 三 B 咯， 係啊，三 B， 三 B 走埋一齊啦 ，B 六同 B 十二走埋一齊， 為咩好啊？ 唔同噶，有唔同嘅嘢噶，譬如 B 十二咁啊，你緊張，你食 B 十二啊，或者咪咁樣嘅話，好亂啊！ 點記得咁多咧？ 所以咪就係咯，你咪就咩都食。 我見到有啲人咧，直情有一啲盒專裝，全部嗰啲 係啊，濕嚟埋啦， 濕嚟，打開哇，每日食飯都冇食咁多，食呢啲啊食得多。 係啊，定係早晚食唔同嘅嘢，咁啊好大粒嘅喎，全部 好大粒啊，成個炮彈咁樣，子彈咁。 我真係過唔到呢啲生活， 我唔得， 我都唔得。我食少少就得啦，係啦。 好，正講。 咁因為咧，靈芝咧係好大嘅市場。讲紧唔知几多百亿啊！ 你咪灵芝咯，灵芝即系知识个知啊，灵啊嘛，系咪先？呢个系咪 灵知识？ 系灵知识， 系灵知识，人哋有善知识，你系灵知识， 你系灵， 你就好咯。 你叫灵知强啊嘛， 系啊，咩都唔知， 唔知 系啦，唔知强 ，zero knowledge， 灵知 灵知英文系乜嘢啊？你哋知唔知啊 ？zero knowledge 啊， 灵灵知。 灵芝、啊， 你知唔知啊？咁灵芝咁系咩啊？ 你自己查啦，你哋乜都唔识就走嚟问我， 我 讲完之后你就 讲老师 水过鸭背， 快啲啦。 OK， 好， 灵芝嘅市场好大， 系啦，咁就过来有个老板， 因为佢一阵间又唔记得噶啦，好快 系。我记得， 试下查开话嚟咧，佢翻唔翻得到嚟？ 翻到。因为咧，我曾经帮一个朋友咧，就去过广西，咁有个灵芝嘅场嚟嘅， 你去做咩啊？我想问。 拍啲嘢，帮佢公司拍一条公司嘅企业嘅片，咁就睇过啲灵芝。其实咧真系好得意。 佢真系种灵芝嘅。 其实嗰啲野生嘅，唔系种，仲喺啲树啊，啲人就会识搵嘅。 其实灵芝系菇嚟噶嘛。 喂，咁我想问啦，如果野生嘅，咁佢点可以话系佢嘅咧？譬如个个都有得摘噶，系咪咧？ 人哋 既然野生嘅， 喺佢自己嘅嗰个地方， 租借范围， 即系佢划咗个范围， 系啦，划咗个范围系自己嘅， 自己生出嚟，但系都系我嘅， 系啦，冇错。咁咧，因为灵芝咧，你见过真嘅灵芝未？ 有见过， 好似硬咁样， 好似 我哋 个乐队 咁样样嘅。 吓，叫做哦，系啊，其实系咁嘅，系吞吞声嘅， 系啦，好胶，同埋如果你攞去藥材鋪，譬如話你煲靈芝湯咧，你要攞去藥材鋪咧，佢幫你砸啊， 都要咧砸碎佢咯。 太硬噶啦，係咁有個朋友就問我：，喂，靈芝有冇得搞啊？真係有得搞，係啊，有 靈芝梗係有得搞啦，靈芝都冇得搞。即係意思即係有得發圍 啊 嘛，有商機，梗係靈芝個名其實好響噶。 係啊，係咪先？預場片已經有啦。 以前就係靈芝嗰啲係啦，要千年靈芝噶嘛。係 啊，野生 野生噶嘛。 咁就 好似人心咁噶嘛。 佢問我：喂，有冇得搞？我梗係第一時間話有啦。 你梗係有，咩都有得搞。 有搞咁我就會打熱我啊嘛。咁佢又話：喂，不如咁，我有一個睇中一個地方，嗰啲嘢靈芝好靚嘅。誒，我話好邊度啊？中山中山呢啲咁城市化嘅地方，点会有灵芝啊？你会唔会搞错啊？定于话，譬如话喺陕西， 冬菇嚟啊，嗰个系咪？ 系啊。 定于话喺陕西嗰头有一个地方就叫中山，咁我信啲，因为你广东嘅中山我真系唔好信啊。咁佢系都话我睇过啦，系真噶。嗰个 跟佢睇下咯， 我都要买啦。 你就去啦，系咪先？ 梗系嗌我去啦。 俾埋酒店啊，车啊，接送啊， 咩山你都去啦， 食嘢啊， 青山你都去啦，系咪先？ 有着数系咪先？ 佢一定系咁。 系啊，青山啊，火山。 其实你留意一下咧，佢都系讲喺度饮饮食食啊，跟住又带个女仔去。 口水两滴，饮饮食食，口水两滴 啊！带个女仔去咁，跟住又咸湿湿。 唔系最后 两滴汁咁咩？ 最后就冇力。 系啊， 最后做嘢就冇力。 成日都系咁啊！ 其实我哋真系做嘢噶。 你真系做嘢，我知系啊，但做嘢之余。 我头先觉得你嗰个几好，下次咧有人叫我做嘢咧，就有一张餐单，好似 饮饮食食， 饮饮食食啊，有冇饮食？有，打个听系啦。酒店有冇啊？咁样打个听，咁佢就话：喂，不如同你去睇下啦。我话都好啊，咁样样就去啦。 中山啦，就去 系中山啦。佢有啲好偏僻嘅地方，因为其实好大嘅，个偏僻有啲 唔系旅游区， 唔系旅游区，啲大山啊、树林啊咁样，佢就话。跟住佢有個人帶我哋去睇嘅，因為佢話佢都唔識噶，係有一啲即係好專業嘅人就話俾你聽，邊啲因為 你夠話俾你聽，你好專業啦，係 啊， 其實呢啲嘢 即係好似揾松露咁樣係嘛， 係啦， 即係佢要會踩咁樣，好似個狗屎咁，但係其實係松露嚟嘅。 因為佢要出嚟咧， 佢哋一定係做埋啲咁嘅嘢，你要小心咁樣。 濕濕立立啊，嗰啲先咬，係 啊，即 係咬 住 嗰次帶你旅行 啊， 小心有老虎腳。 係啊，冇錯啊，琴日你哥，琴日你哥， 其實呢條橋 work 嘅喎 ，work 㗎。所以我哋先再去第二次啫嘛，跟住咪俾人追咯。 啊，即系我记住先，系咁佢就话：喂，呢度就到咗啦。我话：诶，边度有啊？佢话你跟我嚟啦，冇咁即系 咁容易见到 啦。佢要周围揾噶，所以先咁珍贵，所以先卖到价钱。 咁高 系啦，去啦。 山嚟嘅，山中间嚟嘅， 系啊，即系啲树林 嗰啲咁 样，山林林嗰啲地方 咧。佢又点揾到咧？其实 唔知。 佢 想去 教带个专家去咯。 系啊，咁佢就话，总之咧，因为呢度咧嘅气候啊、湿度啊就好啱啊，同埋因为啲树好高啊，冇乜阳光入到嚟。 系。 咁我其實真係唔 啱靈芝生長，係 啦， 佢就要呢啲咁嘅濕濕潮潮， 係啦，漚出嚟嘅。因為其實我隱約記得去廣西嘅時候咧，都係咁差唔多咁嘅狀況，即係都係陰陰沉沉啊咁樣樣。跟住佢話：哇，你睇下嗰度有靈芝啦！即刻撲埋睇下啦，係咁扯佢出嚟，我唔知佢點扯，佢又話唔好亂扯，因為 佢扯得，你又唔 扯 得， 係我唔可以扯，係啦，咁就 佢扯咗出嚟係咩嚟啊？ 一嚿靈芝咯， 一嚿，好似個大冬菇咯，係咪？ 係啦，即係硬角角嘅。 但如果咁大，你應該睇到嘅，點解只得佢睇到嘅？ 佢唔知，佢都唔知靈芝係點樣，係啲樹木嘅顏色嚟嘅。 會唔會佢之前擺喺嗰度㗎？ 唔奇，所以唔可以俾佢扯咯。系咪啊？可能其實個噗咁樣直接攞咗出嚟嘅，咁見到 原來揾膠紙黏嘅。 係啊，冇錯啊，咁樣仲有啲嗰啲 blue tag， 咁你見到就唔好啦。 仲有啲 blue tag 黏住。 係啊，咁樣係咪？ 咦？點解有個 blue tag 喺度嘅？ 點解應該藍色嘅咁樣？食食得㗎？ 哇！呢啲好珍貴， 叫個藍靈芝啊！好，翻嚟我哋繼續馬老師嘅漂流教室，找靈芝的旅程。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恨上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ve me， 放下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甜，自在是活着意义。一路路会会发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我又唔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水方不会悔疚么？ 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 不需位置，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威风任上路，令你再数亦表示。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仍莽撞，不一生之处的着火，你却阵痛不准心安，我以我意志期待天光。 You gotta lean on me， 但大高路大黑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它没有大意义。 Oh yeah， 今日嘅 Just Lean On Me 12:23，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The Story of Ling Chi 系啦，灵芝系咩啊？仲未查 Ling Chi 好，嚟继续啊！ 请讲。 好，就去到中山啦。咁有个人咧，即系佢话叫做灵芝龙啊，即系佢哋 佢个名叫灵芝龙啊。 嗯，冇错。 即系佢哋专系系咯农夫嗰啲、哦 嗯、种植灵芝嘅， 就话哇呢、這个好啊，老板啊呢、這个又够大啊。 喂，其实我想问咧，灵芝点为之分好定唔好啊？我想问啊。 嗱，呢个咧 大大朵啊， 系啊，呢、這个大朵 大就好噶啦， 系啦、啊，大朵。同埋咧，我唔知佢好似睇嗰啲年轮嘅、 嗯， 即系佢个面嗰度咧有啲圈话啊，佢好大力咁样扯佢出嚟啦、嗯，又攞刀仔割。 其实都系咁样扎噶咯，你强调佢好大力扯，其实都系咁扎。 我唔知佢点啦，总之佢话你唔好伤到佢嘅筋。 嗯 系啦， 你扯佢仲唔伤佢嘅筋？ 我唔知佢。 我试下扯你睇，我伤唔伤你个筋？ 你试下。 嗯哼。 点可以伤佢又唔？点解、哦？你明唔明啊？两即系两样嘢系矛盾。 啊、 你又要扯佢出嚟、啊，又唔好伤到佢嘅筋。 系，总之佢话啦，佢小心。佢跟住话：，哇，呢、這个靓啊！咁啊，老板好开心啦！哇，你睇下呢个地方 值几多钱啊？如果就咁睇嗰个， 佢话佢嗰阵时就话呢、這个。靈芝咧咁大嚿咧，我諗有成12寸咁大， 哇咁大， 好大㗎， 咁值幾多錢啊？如果咁樣， 佢話呢個要幾千蚊，咁、 嗯、 我唔識，我真係唔識，咁又即係啱一輪我唔識嘅嘢啦，咁跟住佢話啊， 咁你去做咩？ 靈芝有咩好啊？ 佢唔識。又唔知灵芝系点嘅样，跟住佢去，我几奇怪呢件事，咁冇得。 佢拍嘢啫嘛，佢负责拍嘢嗰个。 唔系，我喺广西拍，系啦，我呢度系中山， 佢跟人哋去中山睇。 系啦，就问我，喂呢、這个有乜搞啊，乜乜乜啊，咁佢嗰个老板就问嗰个灵芝龙啦，喂呢、這个咁嘅灵芝咧，可以点样样食啊？即系如果我真系想请啲朋友吃 就咁去食得嘅咩？ 佢话攞去煲汤，系啊，煲灵芝汤吓、 嗯， 煲汤吓，咁佢话诶点煲啊？跟住佢又讲到好复杂咁、那个灵芝龙、 啊， 就话诶你诶俾啲老鸡啊或者肉 啊，然后加啲药材啊，你去问啊， 都系嗰啲噶啦，即系要煲药材汤咁煲咯。 系啦，啊3个钟头啊，4个钟头啊，跟住佢话嗱呢嚿咧灵芝咧。要攞去嗰啲藥材鋪有部嘢雜嘅， 嗯，冇錯， 攞去嗰度整啦， 九頭雜咁樣噶嘛， 係啦，跟住咧佢話，好啊好啊，跟住我哋想攞走嘅時候咧，嗰 唔係要製過嘅咩靈芝，應該係咪要曬過唔需要㗎？ 唔知啊，唔知啊，佢總之佢就話 都有嘅鮮靈芝咁樣咯，係嘛？ 跟住咧。话时话啦，呢、這个时候咧，老板想攞走翻去煲汤啦。 咪住未俾钱， 唔系嗰个成个山都系佢噶啦。 嗯， 跟住话，唔好啦，呢嚿 cheap 嘢，唔系最好， 唔好攞翻去煲啦，唔系、啊，几好啊！你头先又话好嘅，做咩唔好啊？而家又 咁贵，梗系卖咗佢啦，系嘛？ 啊，跟住佢又咦昂昂咁样样，佢话不如咁啦，攞翻去再种下先啦，种得嘅咩？ 嗯。 我话得啊，如果老板个别墅佢5层高嗰啲别墅，佢、你喺后花园嗰度种多1个月2个月先攞嚟食啦，系啦、 嗯， 有大得几多咧？我真系唔明白，我就咁好傻咁样，我话点哇成个面盆 12寸咯、 再种多1个月大， 成 个 细碟咁样系咪？就种到佢系大碟咁样，跟住先至推出 先，即系又 碟，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 细碟好似我哋嗰啲唱片咁样啊，佢细碟咁大噶啦嘛，已经咁啊，冲到佢。 喂，同埋咧，你其实你咁样掹咗出嚟，唔系已经令到佢死咗噶啦。 唔系咯，同埋 即系伤咗啲筋咯。 系啊，唔好伤到筋佢嚟。佢、哦、我 筋都掹埋佢。 我就嘅意思就系话啦，如果呢一个月由豉油碟变到一个 大碟，咁我梗係中啦， 值得中咯。 但係如果你丁氏咁都睇唔出咁中嚟做乜鬼啫，係咪？先摘先食啊嘛，跟住冇啦冇啦，跟住佢話啊是但咧，幫你搞啦。於是者攞咗幾嚿，咁啊翻嚟屋企，跟住佢就擺落嗰啲盤嗰度，跟佢講又種啊，又成啊，又俾啲水淋水啊，等等等等。 第二日就瓜咗啦。 一個月後冇瓜到，一欣欣向榮。一個月後欣欣向榮咗，跟住佢又話：喂，不如食咗佢咯，試下咯。咦，我話好喎。 你走咗噶 啦 喎， 走咗啦，係啊，一個月後佢話 再揾翻 Danny， 係啦，再種。佢話：誒，一個月啦，不如試下咯。我都佢真係想試下。我誒好啊，咁啊，去到個廚房，跟住啊有個阿姨煮飯咗啦，姨入我埋去。我話黃生，黃生，我咩事啊？佢話呢個靈芝咧好難切喎。我話你梗係啦，你要攞去嗰啲 中藥鋪度拆。 中藥鋪啊，唔係喎，已經揾阿花王咧，攞啲嘢揼嘅咯，都揼 揼佢，揼佢。係 啊。 哇！點解會咁嘅咧？跟住即係研究之際咧，哐跌咗落地下喎。 係膠嚟嘅。 真係膠。 咁點解會大啊？ 彈下彈啊，梗係冇大啦，一個月之後。 覺得佢大咗啫。 係啊，梗係冇大啦。真係膠嚟嘅。啊！你真係我唔係好想同你講。 做乜嘢？ 佢鋪鋪佢都做。佢真係膠嚟喎。 喂，點解嗰人夠咁夠膽咧？嗬，即係揾啲咁樣呃人咧？ 佢其實咧。就是真的有靈芝的，只不過當然沒那麼大沒那麼漂亮，他想著給他看看，哇這裡真的有這麼大的靈芝，你買這個地 呢，投資這裡 就一定沒問題的。跟住個阿姨問我點算啊？嗰個膠嚟，我膠佢唔食啦。 坦白話俾老細聽， 話俾老細聽咯，唔關你事嘅。佢話我驚，我話你驚咩啊？ 驚佢以為我換咗。 冇錯啦， 係啦，阿姨梗係咁諗啦。 係啊，佢中咗成個月。 咪咯，佢話聲稱有大啊嘛。 係啦，咁你突然間話俾老闆聽，嗰啲膠 嚟 嘅， 你當我膠㗎？ 係啊，咪就係咯。 你個老闆咁點啊？你就好似話齋 咁 慘 啊！ 咁啊慘啊！ 咁 點算啊？ 其實我信阿 姨 嘅，因為 我梗係信阿姨啦。 佢冇必要呃呃乜鬼咧，係咪？咁佢問我點啊？我話 咪求其出去買啲冬菇，煲湯 花菇啊，冬菇啊，大菇啊， 佢都未飲過。 係啊， 都係同你一樣。 係啊， 即 係 我唔想，我唔想即係 呢件事 好，好會好差好壞，又阿姨又分分鐘份工都冇 埋，老闆又唔開心。係， 即係你個老闆。堂堂老闆， 我係你咧，我走翻同嗰個花農講，喂，你咁樣呃人唔應該喎，又唔得。 喂，佢都買咗嗰個地，佢噶啦， 關佢咩事啫？係咪？我覺得你唔好多事， 我唔多事啊。 飲埋呢個花菇湯之後咪走咯。 見佢真係好似你話齋，整咗個花菇湯，但係咧飲到老闆咧，哇，好反胃喎！佢想好，總之好反胃啦。咁跟住咧，我就話俾佢聽，算啦，唔好搞啦嗰啲， 就係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年十一月，理工大学附近的油尖旺一带发生冲突，其中九人被捕，在区域法院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罪罪名成立。其中兩名被告亦被裁定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罪成。法官表示，案發時現場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磚頭和燃燒彈，是破壞社會安寧的暴力行為，構成暴動。另外有示威者手持燃燒彈等攻擊性武器，令人相信他們很快會使用有關物品攻擊目標，相當可能造成人身傷害或公司財產損毀，構成迫切的破壞社會安寧的暴力。法官形容被告是有备而来，蓄意装备到场参与，他们留在现场以壮大暴动人群声威。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另外两名学者在报章撰文说，新型肺炎疫情至今当局推行多项防控措施，但主要属防守，市民抗疫疲态渐露，因此必须尽速以疫苗建立抗疫韧性，预备重新开放香港。 而以現有數據分析，隨著全球越來越多人有免疫力，新冠病毒漸趨流感化，日後很大機會需要每年接種新冠和流感疫苗。至於外國新研發的新型口服藥物莫納皮拉韋，袁國勇團隊說，根據英國的研究，患者在病發初期的病毒量最高，服用藥物能夠抑壓病毒和減少受感染細胞，但不能阻止細胞因子風暴和肺部受損。團隊強調，接種疫苗的優點遠遠勝過口服藥，亦不存在誘發基因突變風險。政府昨晚因應一宗涉及變種病毒株的初步確診個案，將一名初步確診患者曾經居住的石塘咀南里一號列為受限區域，大約8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的執法行動在早上大約10點完結，共檢查34名受檢人士的檢測報告，發現一人未接受強制檢測，已經發出強制檢測令。當局又提醒未有應門的大約35戶居民，留意到告示之後盡快聯絡當局和接受檢查。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郊區加蘭市一間加油站便利店發生槍擊案，三死一傷，警方拘捕一名懷疑涉案的14歲少年。事發在當地星期日晚，死傷者都是青少年，年齡由14至17歲。根據加蘭市警方發布的監控視頻，當晚一名少年從一架汽車的副駕駛座落車之後，走向加油站便利店，用手槍在門口向店內開了20多槍，然後返回車上離去。警方目前仍然緝捕涉案汽車的司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氣温較為和暖，但早晚仍然清涼。現時氣温是17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209點，跌14點，成交金額558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610點，跌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730點，升15點。部分互約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47元，跌13.2；美團221元，跌5元；阿里巴巴113.5元，升5毫；吉利汽車20.9元，跌1.05元；盈富基金23.36元，跌2仙；開拓藥業14.68元，跌30.52元；貴州銀行2.58元，跌2仙；快手72.9元，跌2.65元；建設銀行5.41元，升5仙；信宇光學科技248元，跌4.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日元14.8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日經平均指數報29,000點，升324點。港金報16,82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99美元，賣出1,81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麦浚二 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新的一年我当然就是希望家中的爱宠健健康康精精灵灵，日日卖萌逗全家开心就话金易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电信商副董事长万万洲2021年9月终于获释回到中国，结束长达1028日的软禁。他被美国指控的罪名是违反美国制裁伊朗令，在加拿大过境时被捕。电信商 5G 网络设备更加先后遭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封杀。美国为何处处针对这间中国科技巨头呢？ 原来自2020年，全球 5G 网络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技术，全国已建成91.6万个 5G 基站，占全球70%，是世界最大光纤网络。不过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等等的因素都窒碍中国科技发展之路，高端芯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现时生产高端芯片需要关键设备极紫外光 EUV 光刻机，尤其在生产7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对提升智能手机、 5G 无线设备、人工智能电脑系统的效能非常关键。 美国先后在2018年及2019年封杀中国两大通讯设备生产商，禁止全球采用美国相关生产技术的芯片供应厂商供货给这两间中国企业。高端芯片供应被切断，中方尝试寻求其他办法，不过连购买 EUV 光刻机自行生产芯片亦遇到美国阻挠。 一台 EUV 光刻机重达180吨，价值1.5亿美元，但是这个市场由一间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垄断。由于这间公司只用了美国技术，所以无法向中国出货。 美国有报章指出，拜登政府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虑向荷兰政府施压，何方扣留了对中国的出口许可。报道更引述美国官员指，继续限制这间荷兰企业与中国的业务是美方的首要任务。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唯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够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其中一间电信商自行研发的5纳米芯片已经在实验阶段，另一款7纳米芯片亦用于商用 5G 设备上。早前有报道指，第六代移动通讯技术 6G 专利申请量中国占了40%，领先全球。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丰收发布型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方医。 我叫阿方啊，今年58岁，有一个仔，有一个女，有五个孙仔孙女。我结婚得早，年纪轻轻咧就做妈妈啦。所谓咧，啲老人家嘅智慧讲得啱，有仔趁乱生系啱嘅，趁年轻仲有气力凑大啲仔女，佢哋又早出生，我咧就可以早啲享清福啊嘛。咁啊，我见啲仔女又辛苦，我自己仲有心有力，咪帮佢哋凑下啲孙仔孙女咁咯，系咪啊？几唔闲啊？到啲孙仔孙女啦，要入幼稚园啦，开始翻学，我真系功成身退咯，大把时间自己要打发嘅。可能咧同自己嘅性格都有关嘅。我虽然咧冇咩读书，以前咧做工厂啊、车衣啊，做嘢我快手快脚噶，企企理理，成日攞嗰啲咩最佳员工奖啊，被表扬噶。啲工友咧有啲乜嘢都会问我帮忙嘅。诶，做人有乜所谓？我帮得嘅咪帮咯，所以咧成日都无事忙，停唔到落嚟嘅。我老公咧啱啱同我相反，做乜嘢啊，立立落落，慢吞吞。我哋两个啊，成日俾人笑啊，一个急先锋啊，遇着万郎中，我成日俾佢激死啊，每日出门口嘅话都要三催四请嘅。佢啊，成日笑我咁急赶住去投胎咩？佢讲亲咁样我都好鬼嬲啊！因为成日讲埋啲咁唔吉利嘅嘢。唉，点知人算啊，不如天算啦。佢啊，喺两年前毫无病痛嘅，身体好好嘅，就咁嘅情况之下，瞓瞓下晏觉就咁走咗咯。赶住去投胎嗰、那个，原来系佢。我只可以接受啦，唉，生死有命，剩低嗰啲时间我好好过日子，我唔想佢担心我嘛。退休嘅生活咧，其实都可以好多姿多彩嘅。我每日咧去嗰啲社区中心嗰度参加各类唔同嘅兴趣班，唱下粤曲啊，跳下社交舞啊，学插花咁。诶、哎，人一世物一世啊，咩都要学下玩下嘅。最中意就系帮手做下义工吓，帮啲咧在年老嘅无依嘅长者，希望大家都可以过翻啲精彩又自在嘅余生。但我发现到，所谓无依同佢有冇钱，又话自己系咪一个人啊？绝对唔系成正比嘅，有好多有钱嘅，有儿孙满堂嘅，都可以变得无依无靠嘅。同我一齐做义工嘅有个姊妹，同我嘅情况咧都差唔多嘅，但系佢进取好多啊！一个礼拜仲会抽两三日去帮人做啲咩家务助理啊、执下屋啊咁，赚下啲钱咧，佢好叻啊，自己做啲靓嘅旗袍啊咁样啊，等自己可以威水下。点知啊，越做啊越多客，有时佢做唔切都叫我客串下噶。开头咧都要经佢介绍嘅。而家咧，我已经有口皆碑噶啦，稳定嘅客咧都已经有成十几个，个个咧都方姐啊、方姨啊咁样叫我嘅，对我好好噶。每次啊，我去到佢哋啲屋企，哇，乱糟糟，好似打完仗咁。几个钟头之后，我一执完啫，干干净净，立立令。唔好话佢哋开心啊，我自己都好有满足感啊。喂， 喂，请问你系咪方姨啊？ 系，我系啊，你系边位？ 咁噶，我姓刘啊。 哦， 阿黄姑娘咧就俾你个电话我嘅、 哦， 我知道咧你有帮人即系上门执屋啊。 有。 唔知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咧？ 哦，刘生系嘛？唔知你屋企喺边咧吓？你几多个人啊？ 哦。咁嘅，我住响将军澳。 将军澳， 我有个太太同埋个仔。 哦，一家三口，好啊好啊，咁我几时方便去你嗰度啊？ 就你时间啦，好唔好啊？越快越好。 嗯， 仲有，我想知咧，你点样收费噶？ 啊，我咧就收$85一个钟，嗱，每次咧就三个钟计嘅，最快啊，我睇下，星期五啊，下昼2点过嚟啊，好唔好？你俾个地址我，我到埗咧再打个电话同你联络。啊，你唔喺屋企都冇问题嘅。嗱，我有啲熟客点做咧？佢哋就会放嗰啲锁匙啊喺嗰啲管理处。 哦， 我想去执完嘅话咧，我交翻嗰啲锁匙俾你个管理员，咁样啊，大家方便啲啊，好唔好啊？ 明白。 咁好唔好？ 好，明白。不过咁啊，如果住唐楼冇管理处咧，我可唔可以咧配定条时交俾阿方姨你咧？ 哦， 嗱，每个礼拜咧送你一次，每次五个钟。 哦， 啊，执完之后好简单，你影张相 send 俾我就得噶啦，好嘛？麻烦晒你。 好，唔麻烦。咁你俾我地址我啊，喺边啊？ 你写住咯，元朗。 哦，元朗，喂喂，你头先唔系将军澳咩？ 你问我，我住喺边啊嘛？ 哦， 我系住将军澳。 哦，咁样系。 方姨，方姨啊， 哦， 你系咪嫌远啊？ 哦， 嗱，我可以出车钱噶。 哦， 咁样好唔好？嗱， 哦， 我加到去$180一个钟 ，O 唔 OK？ 刘生，我唔系咁嘅意思。嗱， 哦， 去元朗咧，一来一回嘅话要多啲时间嘅。我嘅意思系，我要早啲嚟，咁啊唔想搞到咁夜啊嘛。我翻屋企我唔方便啊，知唔知啊？咁，我不如咁啦。我12点钟过嚟，方唔方便？得唔得？ 真系唔该晒你啊，方姨。 嗱， 后日我叫姐姐咧就喺楼下俾条锁匙你。 好好好好好好。咁要去元朗执屋嗰位系你边个啊？ 佢系我阿爸。 哦。系有冇人啊？有冇人？请问有冇人啊？哦，咁样。哇哇！搞乜鬼啊？间屋乱成咁样嘅，哎呀，今日我真系要快手啲得嘅咧吓。哇，啲碗好多，好耐冇洗过咁。咦，周围都铺满尘，都好耐冇打扫过嘅。哇，呢啲咩嚟啊？一代二代冧到上天呢啲。哇， 喂，你边个嚟噶？边个俾你入嚟啊？喂，你偷我啲嘢做咩？快啲，快啲，快啲！ 喂，人客人真系冇药医啊！我叫阿方啊，啊系你个仔啊，刘生，俾条锁匙我嘅，结果我嚟帮你执屋。 唔使佢好心，冇嘢执，冇嘢执，走走，出。 喂，嗱，你呢一度咧成个乱葬岗咁样，你仲话唔使执？执干净间屋之后咧就唔同晒啦，到时你唔系咁讲噶啦，你入房休息下啦，大神啦呢度。 唔使，听唔听到？唔使。 阿刘老伯。我千山万水搭咗两个钟头车嚟帮你嘅，吓，啊，你又唔好唔领情，至少你俾我帮你洗啲碗先走，我收得你个仔啲钱咧，做翻啲嘢咁先对得住人嘅。 得，收钱啦嘛。 系啊， 等啦， 做咩啊？ 俾$500你， 吓， 你同我扯，嗱，我俾咗钱你噶啦，你同我扯，走，出去。 哎呀！哎呀，刘生，我真系好唔好意思，我帮你唔到啦吓，你揾个另外一个阿姨帮你啦。 方姨啊，即系咁，我知道我阿爸咧啲脾气系好难搞差，但无论如何咧，我真系希望你帮我啦，好唔好啊？ 唔系，刘生，你听我讲，佢咧连嗰啲碗都唔俾我洗啊！我入咗你间屋咧，其实我冇五分钟咧，佢就抛我走啦，咁我点帮你咧？嗱咁啦，我听日退翻啲钱俾你。 咁唔使，嗱你收咗佢啦。 吓，啊！ 至少我知道佢仲健在，仲依然咁嬲我，我 OK 啦。 嗱，本来咧我啊唔应该咁多事嘅，我听你咁讲，系咪两仔爷有啲咩误会啊？嗱，我觉得咧两仔爷就有啲咩嘢唔啱讲到啱嘅啫，系嘛？嗱，仲有啊，嗱，虽然我琴日上去见到佢啊，好似啊晓行晓走咁。但系你知啦，老人家话唔埋啊嘛。 我明白，但系我夹喺我妈同阿爸中间，我都好难做啊。我妈唔俾我揾佢噶，但我真系好担心我阿爸，所以我先揾阿方姨嚟帮手。实不相瞒啦，之前我都揾过几个阿姨帮手啊，个个都俾我阿爸闹走啊。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见你咁孝顺啊，今时今日都好难得噶啦。啊咁啦，你等我再试多次。哦，今次希望佢领情啊，好嘛？ 唔该晒你啊，方姨。 好，我试多次。 有冇人啊？请问有冇人？哦，间屋静嘤嘤啊，唔通佢落咗街？哎呀，唔系啦，趁佢未发现嘅话咧，我快手咧帮佢执好间屋佢。去厕所度洗个手先啊！厕所边间先就系厕所？你会唔会系呢间呢？哇！做咩事啊？你做咩事？ 扶我起身，扶我起身啦！ 哎呀，唔该唔该，你冇事啊嘛？我使唔使 call 白啫？ 唔吓，我头先个地下线得滞。我搭一跤，我而家爬唔到起身，唔该。你慢， 你有冇见撞到边度？吓，哎呀，唔得啦！我打电话俾你个仔先得。 唔好啊！吓，佢妈闹佢嘅。哎，费事担心啦。喂，你麻烦你扶我上床。 我扶你上床。 我挨嘅，冇事噶啦。 好。 你叫咩名话？ 哦，我叫阿方啊。 阿方啊，唔该，你扶我。 好，你小心。有冇好啲啊？ 方姨啊。 嗯。 唔该晒，好彩有你啫。 系，唔好客气。嗱，呢个钟数你食咗嘢未啊？ 哦，系、哎，真系未食嘢。 唔紧要，我煲啖粥俾过你。嗱，我顺便咧帮你啊执下个厨房啊，洗干净啲碗啊，咁样啊。嗱，你唔好以为我想斗你啲嘢啊吓，你唔好发我脾气啊吓。 麻烦晒，麻烦晒。 唔好客气，你唞，好快有得食啊。 方姨啊，真系唔该晒你啊！你好犀利啊，成个厨房执到一个粒粒令新嘅一样啊！ 刘生，我执咗足足五个钟啊，先执到咁靓嘅。 我明系咧，阿爸点解又会咁顺摊俾你执嘅？ 唉，你阿爸唔小心 啊？ 哦， 阿爸唔小心乜嘢啊？ 佢唔小心唔记得食嘢，佢同我讲话佢肚饿。咁我咪谂住煲啖粥俾佢啦。咁我同佢讲话，你如果要我煲啖粥，我要抹干净你个厨房。我顺便咧咪执埋个厨房，就系咁咯。 真系俾你吓死啊！咁我放心啦，阿方姨啊， 系 你下个礼拜咧边日再上去啊？ 咁嘅，我谂住听日再上去，好唔好咧？我担心佢。 听日 系听日。 哦，好，唔该晒你啊，多谢你。 请问有冇人啊？ 哎，方姐，咁早啊？ 系，我煲嗰啲汤攞过嚟俾你。点啊？你今日有冇好啲？ 尾龙骨少少痛啦，我捽咗铁打走，冇事啊。 嗱，听日仲痛咧，要睇铁打啦。放心啊，嗱，我同你，我冇同你个仔讲嘅，系啦，有啲咩嘅需要，你即管同我讲，我煲啲汤你饮，好冇？ 咩汤啊，方姨？ 青红萝卜煲猪尾啊，补下你条尾龙骨啊嘛。 咁啱嘅，我老婆最中意煲俾我饮。啊！我仔话你知嘅咧， 哎，你唔好误会，你个仔乜都冇讲过，因为我想饮，我顺便煲埋俾你啫，系、哦、你唔想饮，我倒咗佢。 唔，唉，我仲系好挂住阿梅啊！佢以前最中意一路煲青红萝卜汤，一路咧就织冷衫，佢每年都织一件俾我噶，直至佢走咗嗰年就冇啦。 你原来老婆唔喺度噶啦，唔怪得知你咁沮丧咧。之但系你个仔又话夹喺你同你老婆之间好难做。哎呀，阿梅都走咗啦，你放低啦。 阿梅唔系我仔啊嘛，佢系我个二奶。 吓、啊！ 想当年我嚟香港冇人冇物，靠我老婆同我挨生挨死做到自己屋企同埋事业。可惜我哋用晒啲时间。牺牲咗好多培养感情嘅时间，甚至陪仔嘅时间，我一直都好空虚。直至阿梅出现，佢真系好识得照顾我，亦都从来冇要求咩名分啊，要离婚啊嗰啲咁。我夹喺两个女人之间，一个有恩，一个有爱，我真系好难拣啊。咁我继续维持段婚姻，又继续同阿梅见下面，结果我老婆唔原谅我，阿梅又唔开心。最无辜是我仔，咁喺内疚嘅情形之下，我就选择匿埋唔再见佢哋，直至阿梅走咗之后，我先知道原来我最爱嘅系佢。 成个鬼一代二代嗰啲系 我每一年买嘅毛冷嚟噶。 佢带咗我去睇，咁多年来，佢为一个爱佢而有佢又深爱嘅女人，买嘅只不过系唔同颜色嘅毛衫。眼前呢一个男人知错在太多情， 但系佢已经浪费咗咁多时间惩罚自己，都应该要俾个机会重新开始咯。 方姨啊， 嗯， 我哋听晚要走啦， 嗯， 多谢你对我阿爸咁照顾啊， 嗯， 我哋一家人都系好感激你。 听晚几点飞机啊？ 十一点啊，哦，太夜啦，嗱，你真系唔使送，啊，阿爸叫我同你讲声多谢， 嗯， 话以后咧，如果你哋过嚟加拿大咧，记得搵我哋啊。 两仔爷冰释前嫌咪好咯，好好照顾老豆啊。 啊，知道啦，方姨，嗱，嗯，你都要好好保重，啊。 系，佢中唔中意我送俾佢件冷衫？ 好靓啊，你亲手织噶？ 是用他买给你洗妈那些冷衫织的，希望他喜欢啊。 喜欢啊，阿爸日日都穿着，多谢你啊。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